質疑點解要劃分愛國與愛黨的界線，反問是否如果不愛黨，因此就不愛國。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病例。上海有5宗，廣東3宗，浙江和四川各有1宗，並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至今有89,943人確診，4,636人死亡，85,130人康復出院。美國私營太空公司 SpaceX 測試星艦太空船的原型，但是宣布試射成功之後，星艦太空船的原型在著陸點爆炸。SpaceX 呢次試射在德州南部進行，星艦太空船的原型成功升空，距離地面大約10公里轉為水平飛行，降落前幾分鐘成功再啟動，將船身轉回垂直並且成功著陸。但宣布成功後不久，太空船的原型突然爆炸，完全炸毀。SpaceX 呢暫時未有公布原因。按計劃 ，SpaceX 將會進行太空旅程，前往月球和火星。這次已經是 SpaceX 進行相關太空船的第3次試射，以往兩次都失敗。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為華南帶來幾陣雨，同時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星期六潮濕有霧，星期日日間乾燥，早晚稍涼。現時氣温19度，相對濕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33点，跌咗346点，总成交金额4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0点，跌咗2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现货价：腾讯控股707蚊，跌咗16蚊；美团353.4，跌咗19.2；中芯国际28.55，升7.5；盈富基金29.7，跌3毫；香港交易所485蚊，跌13蚊。中国平安98.4升1毫，中国移动56.75升5毫，京东364.4跌咗13.4，建设银行6.39跌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57，英镑10.815，瑞士法郎8.437，澳元6.043，加元6.131，新西兰元5.63，欧元9.3575。每百日元兑港元7.249，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3.409。日經平均指數報29,075點，下跌483點。港金現貨價報15,8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2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14.27美元，賣出1,715.3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呢一个九龙啊蝴蝶谷道，蝴蝶谷道长沙环道方向咧，之前近住荔枝角道收押所，近住呢个荔枝角收押所对开就发生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噶，一带都好塞车噶，所以呈祥道啦、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而家都系排满晒车龙嘅。咁啊，龙尾就去到呢个狮子山隧道支路附近噶啦，而葵涌道去九龙方向咧，美孚段慢车嘅。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啊。所以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都系受到影响。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支路，而葵涌道去九龙方向咧，美孚段都系行车缓慢。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或者睇下有冇办法可以改路行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方向仲系比较多车少少嘅，龙尾近油泥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九龙区咧，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 平石至到钻石山段就仲系多车噶。大埔公路去深水埗方向美河楼嗰段就慢车。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沥源村至到污水处理厂段仍然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呢记得要减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陈永新 Venus， 今年大学一年级。我由2016年开始接触垒球这项运动，现时是香港女子垒球队的队员。在1920年度的中学学界比赛入面，凭着大家的努力，事隔两年赢得冠军，我亦有幸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老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字噶。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 桂花田、 曾志豪、 准啊、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啊，早晨啊，哇，诶，姣得你啊，今日程振鹏件衫啊，虾酱色， 虾肉色， 系咯，虾酱姣呢只叫做 虾肉同虾酱系两样嘢嚟噶，我会形容佢系樱花虾。早晨啊，程 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都几好、啊，带你睇樱花，你以为好似睇唔系，带你睇樱花，以为系萨库拉，点知原来系樱花虾。 啊，系咯 ，OK 啦 ，OK 啦，真系啦。今日咧系落住雨嘅，咁啊天气咧都系湿湿地， 系啊。 嗱，考下你啦，啲咩日子嚟嘅而家？ 回南天啊？ 回南天又系一种称呼啦。仲有咧，仲有啲咩具体啲嘅咧？ 惊蛰啊嘛， 惊蛰啊， 系 啊， 系啊，你冇人知噶嘛？ 咦，我真系唔知喎。但好似唔系今天喎，系嘛？ 听 日先系啊，系啊，即系我哋呢啲算唔算系叫咩？惊蛰前夕啊？有冇呢啲嘢？ 惊蛰前夕 啊？ 系啊， 系。 即系预知准备肚痛，唔好食冻嘢啊！ 系啦，惊前夕。 咁即系喺鹅颈桥啲打手又会好热闹噶 咯。佢哋准备开档噶啦又。 不过而家啲疫情嘅情况底下，嗰啲限制 先要打多两下啊嘛。 系啊，小心唔好咁聚集咁多人。 咁啊，总之佢哋咪拣晒线啦。咩啊？一定要。如果唔系无端端599G啊，你打一次都 打咯。 咩？打一次都唔使5000蚊，系咪先？ 咁使唔使咧？连打小人咧都有限 咧，每次最多打四个噶咋， 即 系以前咧，会唔会可以咧话同我打晒由公司老细到唔知隔篱部门咁 样？以我所知咧，你要打晒咁多个咧，佢都系逐个打嘅啫，佢冇一次过一齐打， 即系佢唔可以俾四张纸仔公仔你打。 佢唔系可以搭埋一齐咁一次过，不过咧即系论次序咁样打啫嘛， 但系佢啲名点嗌咧？ 一次过攞，一次过攞，即系譬如咧嗰啲律师行咧，咪喺度陈李张黄何律师行嘅， 即系咁样好长嘅，你边几个老细啊？就 系 陈李张黄啦，我打你个陈李张黄， 系啦，咁一次过搭埋咁样 OK 咯。 嗱，咁啊，因为今日咧又有呢个经值前夕啦，经前夕啊，咁于是乎咧就例牌咧，大家就会咧即系回顾总结一下咧，曾经有啲咩好流行嘅打小人口号，嗰啲口诀， 又打你个小人手啊，打到你有嘢唔识偷。 你有冇发觉咧？佢同嗰个叫做一梳梳到尾一样咧，我哋噏到个头嘅。成日都噏埋个尾噶， 其实佢通常有几多句嘅咧，真系唔知嘅。 你觉得有 系咪要练定听日讲啊？ 唔系嗱，你觉得咧佢系有十句啊？ 多 过十句啊？ 多 过 十句嘅。 嗰个演变有几多种嘅咧？嗱，因为今日咧有人做咗个特辑嘅。 咩啊？佢唔系由头打到落脚趾尾咁样嘅咩？咁所以应该都唔 几多句？几多句？ 佢嘅眼耳口鼻啊，都五个啦。 我知，咁即系总共有几多先？ 跟住手手脚脚咁样，跟住个身。 有 standard 嘅。嗱，原来十个系啦，十大中文金箍就十个。原来佢有咧，起码吓，即系我谂佢哋起码有 27句。 至少有27句， 佢逢器官都讲埋系咪啊？ 系啊，嗱，我谂咧，我哋如果简介咧，有啲应该你就一定听过嘅。嗱，咁我哋讲上年，你自己讲下年 咯。即系基本套餐， 系啦，基本套餐，睇下你嘅入门级别咧，你去到有几熟悉啦。第一级打你个小人头。 打到你有气冇定头， 系撞好 咧。咁我何家荣一开节目就要讲呢啲， 但系点解 好事嚟噶？呢个 点解个头会系同个气管有关？ 咁你成个头眼有鼻喺度嘛？ 压 晕啊嘛，系啦嗱，我觉得第二句咧已经未听过噶啦，打你个小人脑啊！ 脑啊， 系啊，个脑袋个脑啊，未听过啦，已经系咩咧？ 咬到你咩？打到你会呕吐系咪啊？ 系咪咧？唔会早啊？ 系啊， 发达都唔会早啊？ 系 啊， 系同发达有关。佢话咧，如果你俾人打个小人脑咧，佢话打到你输到乜都冇。系啦，跟住咧嗱，佢又人体解剖噶，个脑啊，我即系嗱，本来头啊头啦， 系啊， 佢头啊再变脑， 系啊， 脑跟住第三级系咩咧？ 有鼻 额啊， 额头都嚟， 打你个小人额，打到你双眼都反白， 又去翻面上， 系啦，又去翻面上，啊，跟住你个面啊嚟啦，打你块小人面，打到你成世都犯贱。 哎呀， 哇，打面 都 贱 喎！如果你以为打完面就算数咧，我话三姑话你听， 死人口， 死人口啦，口 口实在太过笼统啦。 哦 ，OK， 打你嘅云精， 唔系 小太阳， 云精喺边啊？ 即系太阳穴， 我即系太阳，唔系啊，腮啊！ 打你个衰 人衰， 打你个小 人 衰，我冇听过打小人衰嘅。 我哋又唔系鱼， 系啦，即系我哋即系讲紧就系话左右两边嗰个位啫嘛。 打你个小人衰， 系啊，即系我打到你一世冇饭开。 哇， 系啦，咁然后就 不如你要毒我好似， 好毒啊！打你个小人眼啦，打到你成世都撞板啦，打你个小人耳，打到你下世做乞衣。 哦， 然后先至去翻个口度啦，口系咩？呢个应该熟啲啦，系嘛？ 咪打你个死人。打到你有气冇定头咯， 头先系第一个嘛，打你个小人头嘛， 打到你 食亲饭都呕。 哇！ 嗱，我头先都话有啲呕噶啦，就唔知边度呕啊，系个口同 跟住仲有打你个鼻啦，等你闻嘢冇晒味啦，打你条喉咙啦，等你讲嘢冇自由。 哇！好 咁，其实唔使打都得啦，而家 佢细分好多个唔同嘅部位。 系啊，我相信我系中咗呢一招啊。 系边招咧？ 我经常俾人打个小人颈。 哦， 所以成日瞓礼颈， 所以成日瞓觉唔知醒。 哎哟， 我呢个正，呢个正。 我啊觉得呢啲咧，应该都系啲打手自己咧，创作。 无限创作啊， 系 咪？ 其实系咪 最紧要啱押韵？ 押韵咯， 系啊， 系啊，同埋打到正咯。 我反而好想问下咧，如果有帮衬过即系打小韵嗰啲朋友咧，佢哋系咪真系咧每一个都唔同噶？ 即系口诀系咪个个？即系冇 set 定系背晒嗰个标准？ 即系会唔会龙头？打小人头咧就冇定头，会唔会去到龙尾咧打小人头嗰档咧，仲有啲咩压到运啊？打你个小人头啊，系啦，打到你呕啊，即系会唔会？ 我打到。 到你一世仇咯， 系啦，搞到你一世仇，即系会唔会？ 好多我唔知道，我唔想讲呢啲 说 话。 嗱、啊，佢有分到咧，小人脚啦，膝头哥啦，小人骨都有、啊。 我都话佢由头打到落尾 咯。我想问下小人骨系即系边条咧？ 系咪即系嗰条？ 系啦， 即系男人先有嘅系咪？ 系啊，仲有嗱呢嚿你又唔使惊啦。 哦，咩啊？ 小人肉。 哦， 你无论边忽都系大，你好难系少嘅。但系呢个好毒啊！打小人肉知唔知咩？ 打肉即系成 打你 嚿 小人肉 喺边度嚟嘅？有冇讲啊？ 小人肉其实即系纯粹就你身上面啲肉嘅啫。 佢有冇一个人体嗰个图表咧？跟住指住嗱，你而家大家呢度啊咁样。 呢个真系好毒啊！我觉得同疫情有关添啊。 打 你 个小人下爬咁样。 佢话打你嚿小人肉，打到你肚饿又中毒。 哎呀！ 嗱、啊、呢、這个咧，呢、這个大件事啦，呢、哎這个咧我有化解。 啊、 如果你中咗呢一个口诀咧、嗯，我哋而家有最新嘅方法可以化解到。 乜嘢？ 佢话打你个小人肝， 系 打到你出街冇心安。 哦， 点解肝？ 哦，得，你安翻我安心出行，我就有安啦。唉、哎， 系啦，咁我哋就安咗安心出行， 就对行到啦。 系啦，行过鹅颈桥都可以可保平安。啊，会唔会行过安心出行都要？唔系行鹅颈桥使唔使嘟嘟安心出行嘅？ 我 出 街嚟嘅， 系啊，唔系 啊，如果你留低资料嘅话咧，嗱、哦，咁啊知道边个打过呢几个小人啦、啊，有咩揾翻嚟啊？哇，趁住呢一个雨丝情丝嘅朝头早，诶，等大家热一热身先。如果你今日有咩头晕身庆，或者好似我咁，啊，点解我瞓喺个车度唔知醒咧？原来俾人打一条咩？打一条小人颈啊！ 曾夜泛起一刹冲动。当恨戒中想怎再重逢，前面时光一再眼前煽动，情话在心轻悄翻弄，意外眼光竟是这样浓，从前情怀笼罩着，不知有恨痛。知道是梦，沾湿了夜冷风，重回现实梦中惊醒，幻化的温馨消失反应，全是错觉，我心里有梦，自制虚空感觉在扑空。或会追忆中差点失控，记着往日情浓，编了一个幻梦，习惯清醒即心渐痛。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And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Fly me to the moon。 我好难呢， 适应到啊！ 又头先打完呢个小人之后，听咗只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歌之后， 小慧嘅惊梦， 咪又转咗你咯咁样。 系啊，我哋一转就转去 Fly me to the moon， 以为上月啊要。 系啊，我真系上月喎、啊！嗱，即系你如果咧仲停留喺地球表面咧，就喺度打小人嘅话咧，我哋要 upgrade 自己啦。我哋个节目咧好丰富噶， 系 第一时间咧就由咧最贴地嘅打小人。 头先你唔整下嗰啲咁嘅 beat 出嚟， 系啊，唔使啦。而家咧我哋一嚟咧就上月球啊，我哋即刻坚离地啊，真系有冇兴趣？Fly you to the moon。 你讲旅行 系啊， 去月球旅行， 去月球旅行、啊、 有咩？有冇 shopping 噶？ 诶、啊，嗱嗱，呢个好问题，呢个好问题，因为咧而家大家都知啦，嗰个叫 SpaceX 啊登月计划咧，头先听我哋新闻都有讲啦。咁咧真系佢话咧，希望开喺2023年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只船咧就飞去月球啊嘛。 2023啊， 好近噶咋，两、 啊、 年后得噶啦。你储定钱，而家唔好食早餐住。 即系可能你疫情影响咧，你去第二个国家去唔到，但系上太空 冇 错 啦。即系反而咧，你忍咗成两年咧冇去日本咧，而家唔好去日本咁 留翻 少事啦。 上太空 系啦，直接上太空。咁但系而家咧，仲有个千载难逢嘅机会啊！ 咩啊？ 钱都唔使你俾啊！ 免费？ 有人免费包咗。嗰只船 咁正， 包咗只太空船啊！真系系啊！嗱，所以点解我即刻播定呢只歌咧？等大家进入定嘅气氛里边咧，就 系 呢个咧。 听住呢只歌跟住上去。 系啊 ，Fly me to the moon。咁啊，佢话咧，日本有个富豪咧，叫做前泽有作啊。 啊， 虽然个名好似话俾你听好似作咁样，不过佢唔作嘅。 但系前泽佢话 系 咪？ 前泽 有 作，系啦、啊。咁啊，前泽有作，佢咧就啱啱咧高调宣布啊，今日咧卖晒新闻咧，佢就话瓦达西哇，科尼基哇。Ignoda， 我要招募八个伴侣。 系啦，安德啊，你帮我翻译好啦。 系啦， 安德山啲 Ignoda， 啊 ，Frido， 系啊， 系啦， 系免费嘅，我要八个伴侣同我飞去月球。 即系无聊旅行， 无聊旅行，讲得啱，无聊旅行， 唔使钱。 系啦，冇错，系啦 ，Ignoda， 啊 ，Space 喂， 哇， 咁系咪即系加埋佢本人九个人啊？ 啊，冇错冇错， 系啊。 咁咧，佢就话咧，佢已经包起咗呢一只太空船啦。咁咧，佢就征求咧，就系全球咧，就话啦，如果你都系同我一样想去呢一个太空嘅话咧，哎呀，只歌即刻停咗先，再播翻先。 我觉得应该快啲继续播埋、 啊，快啲播埋落去先， 进入唔到落去， 进入唔到呢个亲爱的， 系 啦。佢咧话佢个任务咧个名好浪漫嘅。佢話：我呢一個登月嘅任務咧，叫做 Dear Moon 任務，唔係 Dear Jane， 係 Dear Moon， 係啦。佢個任務叫親愛的月球任務。佢話咧，只需要咧符合兩個條件咧，我就願意俾你加入啦。 兩個條件咁少？ 冇錯，不過條件就闊到你阿媽都唔認得嘅，真係。第一個條件咧就係話 咩啊？ 推動能夠幫助他人同埋令社會有更好嘅任何形式嘅活動。 吓、 啊，即系话如果咧，你认为你自己做紧嘢咧，系可以推广咧，令到系啦，对令到个社会变得更美好嘅，系啦，咁你就当符合你第一个条件，系啦， 咁、 哦、我哋算唔算啊？ 咁即系到时佢咪系咁比拼下咯？ 系咯，我哋而家算唔算啊？我哋做呢个节目咧，我哋都系想推广，令到更加多人觉得呢个地方好美好咁样，我都算啦。 每日都开心，系啦， 系啦，系啦，好啦，跟住第二个条件咧就话愿意咧支持其他咧。享有共同抱负嘅队员， 嗯， 即系简单啲，你要人哋都做呢啲事咧、哦，你要支持佢嘅，你会好赞成嘅，你会帮埋其他人嘅， 佢系帮埋同行者啫， 系啊，帮埋同行者， 系咯，即系话其他嗰 同行关唔关嗰八个人事啊？ 关嘅应该。 但系其实我点知边八个人去俾佢拣？ 唔系，即系话咧，你会唔会系咧好愿意同人哋一齐互相分享？ 哦、 人哋话我都想帮忙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喺度咧搞小圈子妒忌啊？ 哦， 系啊，即系我谂佢意思就咁啦。 我仲以为佢第二个条件意思即系话，如果真系咧，你嘅资格唔系好够咧，你愿唔愿意自己退出嚟让成人之美啊？ 嗱、啊，佢呢个计划咧，其实已经用咗唔同嘅嗰个叫筛选准则噶啦。一开头咧，佢就话啦。佢想邀请六至八个艺术家， 嗯， 咁后来咧，可能佢发现咦，好难揾艺术家， 唔系啲艺术家咧，你知好艺术家脾气噶嘛， 系啦系啦， 系啦，好个人， 系啦，咁就唔理佢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啦，啊，唔紧要，我改啦。佢话咧呢个艺术家咧个定义咧，只要你觉得自己有创意都得噶啦。佢、 哦、 话你自己话自己系 创意艺术家 就已经可以啦咁样。 咁而家咧，嗱，佢仲有， 即系其实觉得好阔下嘅， 好阔。 即系话你自己个人觉得你自己系一个艺术家，你都可以过去啦。咁 系啊，即系嗱，而家咧，其实如果你话你有兴趣，参加佢嘅呢一个叫 Dear Moon 嘅计划咧，佢话你记住个日子咯，3月14日之前。 系 三月十四号之前， 3月14日，咁咪即系佢哋日本嗰啲嘅咩 白色情人 节啊嘛， 有回礼啊咁样。咁呢个咧就已经系佢嘅叫第一阶段嘅截止日期啦。嗱、 okay ， 我而家即刻上咗佢嘅网站度咧。 嗱，而家仲有十日啫。 Dear Moon， 佢嘅网站系咩 ？Dear Moon 啦，跟住 dot earth e a r t h。 使唔使俾呢个报名费噶？ 哦，报名费应该我谂又唔使啦，佢都免费包埋你啦咁样。 喂喂，你知唔知佢咧仲要同埋一间咧平台咧，即系购物平台咧，平台咧就制造咗一件咧有个月亮。嘅 T 恤喺度啊，叫唔叫啊？ 卖 噶，系啊系啊。有 件 T 恤啊，一齐话喂 ，come on， 系、 哦，哎，过嚟一齐参考下啦， 系 一齐参与啦。 嗱，所以咧，正啊，佢话咧，如果咧喺而家14日之前咧，佢话你就可以叫做咧，即系预先登记，即 系 好似人哋购物， 报名啊， 购物 系 系啦， 跟住再筛选， 21日就筛选， 系啦， 21日就筛选， 一个礼拜之后， 系啦，咁咧，然后咧，佢好犀利噶，佢话咧，第三个步骤咧就会俾啲任务，你有啲 assignment 俾你啦，评估啦，去到第四步咧就有个 online interview。 哦， 咁最迟几时佢就会可以成行咧？就五月， 哇，已经好快噶啦！ 佢就会知道咧，究竟你搞唔搞得掂噶啦，各位。 到时攞咩 passport 噶？ 我谂应该系求证啊，系用求证噶、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一致认为，63岁男子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死亡，死因同疫苗接种冇直接关系。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话，未能够完全100%排除死因是否同疫苗接种有非直接关系，要等待相关报告之后委员会再讨论。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确定致命原因是关心问题，他认同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和相关性之间存在差异。由於解剖和化學化驗等的報告整理需時，可能要1至2星期，到時會再向公眾交代。他又說無需叫停疫苗接種計劃，指出最大風險是一些非常嚴重、控制得不好的長期病患者，普通的長期病患者只要有服用藥物是沒有問題。负责统筹疫苗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至今大约有96,000名市民在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他指出，接种中心内的医护人员主要负责接种疫苗、查询情况和协助观察接种后情况，强调有别于私家医生的诊症。市民若果对自己的健康情况有疑问，应该向私家医生查询，并且建议到私家诊所接种疫苗。若果私家医生有需要，可以额外订购疫苗，卫生署和物流公司会尽力配合。对于一名曾经接种科兴疫苗的63岁男子死亡，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初步一致认为，死因同疫苗接种并没有直接关系。聂德权话，不排除继续接种计划之后会出现个别的严重反应或者死亡事件，每宗个案都会以同样的形式处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和目标完全是天经地义。正在北京准备出席全国两会的梁振英以视像访问方式接受本台专访。他认为，虽然香港已经落实香港国安法，但是若果香港沿用现有的选举制度和方式，很可能出现爱国的傀儡进入治港班子，因此有需要完善选举制度，堵塞漏洞，确保最后的选举结果做到爱国者治港。至于爱国 是否亦都要爱党？梁振英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转移视线，他质疑为什么要划分爱国与爱党的界线，反问是否如果不爱党因此就不爱国。梁振英又说希望两会期间公布国家十四五规划更多有关内容之后，香港社会能够多加留意每五年一次的国家规划带给香港的发展契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63点，跌617点，总成交金额71,900,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9点，跌3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01元，跌22元；美团345.4元，跌27.2元；中芯国际28.25元，升4.5元。盈富基金29.44元，跌5.6元；中国移动56.5元，升3.5元；中国平安97.85元，跌4.5元；港交所481元，跌17元；京东集团359.4元，跌18元；保利协鑫能源2.98元，跌2.5元；快手298.6元，跌18.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7.08，瑞士法郎0.92，加元1.266，人民幣6.472，英磅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206，澳元對美元0.779，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日經平均指數報29,004點，跌554點。港金現價報15,86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86美元，卖出1,71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之前咧，九龙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喺荔枝角收押所对开就有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真系清咗场噶啦，但系一带咧都仲系多车嘅。咁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噶。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的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而葵涌道去九龙方向美孚段都还是多车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龙尾近住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多车一点，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西区的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段有些临时工程，由宝翠园一路去到学士台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湾仔的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现时交通较为繁忙。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平石至到钻石山段现时多车的。龙翔道观塘方向平石村至到钻石山段交通繁忙。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近住沥源村至到污水处理厂段呢仲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演艺盛会，呈现布达佩斯节日乐团音乐会。 指挥家艾云辉树带领布达佩斯节日乐团送上一个充满匈牙利风情的音乐会。 演奏作品包括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 还会演唱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 演艺盛会， 布达佩斯节日乐团音乐会， 星期六晚十一点， 星期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吃了三十几年烟，十年前开始行得步都气喘，医生说我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三四成，现在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背。以前都会去下旅行，现在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剛才讲到呢，日本呢个富豪呢就想征集一啲朋友陪佢一起去登月啦，呢一个 Dear Moon。咁老老实实，虽然你话呢可能仲未到到实现嘅日子，甚至乎你话喂去到2023年会唔会飞唔起㗎，你知啦，我哋连呢搭飞机去日本都会试过 delay 啦。咁所以呢日子系咪一定系即系可以顺利无误呢？的确系有好大变数嘅。但系呢如果你从一个意义上面去睇呢，我谂你都真系吓一跳，因为你真系有机会咧，唔单止望到咧，你飞去咩美国啊，飞去日本啊，飞去呢啲唔同世界各地嘅地方去旅行啊，而家竟然仲可以俾多一个选择你，就系去月球，而且仲开始招收紧呢个团员添。啊，唔知佢哋会唔会喺度开茶会咧？我谂呢个咧，无论如何咧，都系对人类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跃进。仲要系咧，而家佢搞紧嗰个 SpaceX 咧，虽然而家佢啲试飞咧有几次好似咧都话有啲即系意外发生啦，咁但系。如果佢嘅计划真系成功咗嘅话咧，佢最大嘅吸引力咧就系廉价嘅太空飞行旅行啦。因为佢而家咧曾经计划上面咧就话啦，佢会随机咧抽出一啲门槛嗰啲座位咧俾你去所谓登月咧，嗰个钱系细到咧，佢话$10已经可以参加。如果咁样发生咗嘅话咧，哇！以后即系会唔会即系去月球咧仲平过去西水咧？喂，真系$10都系$70啫。西隧如果再加价嘅话咧，即系分分钟你宁愿去月球啊，定系过海去西隧咧？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即系未来啊对天空嘅嗰个探索咧，真系永无止境嘅。咁如果你话回顾之前咧，我哋上个月球未咧？嗱，呢个本来系一个好争议嘅题目嚟嘅。我哋中国人梗系话俾你听，我哋上过啦，系咪先？上我都上过月球啦。咁但系如果你讲到美国啊，用科技嚟计嘅话咧，照计下。大家都知道有阿波罗登月计划啊，我哋应该就已经去过噶啦，1969年嘅时候。不过咧，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所谓登月计划阴谋论咧？呢、這、一个即系谣言啊，或者话你讲谣言咧，好多人就神经即刻竖起啦。咩谣言啊？真系假噶？系冇错。所以今日咧想介绍条片咧，其实俾你回顾一下咧，登月计划系点样咧？俾人哋质疑咧，佢系虚假嘅。咁呢条片咧个 channel 咧都好正啊，叫做咧混乱博物馆啊，就专门咧系统计啊，同埋收集一啲咧曾经喺即系我哋人类历史上面咧一啲阴谋论嘅登月计划咧，可以话喺美国啊，甚至乎咧喺世界各地咧都被誉为叫做上世纪最大嘅骗局。咁啊呢条片咧佢就比较系统同埋简单咧，总结咗俾你听咧，就系话究竟啊点解？上个世纪咧有咁多美国人咧系相信咧呢一个登月咧其实系假嘅，咁啊佢里边统计出嚟嘅原因咧包括就系话，喂又话上面咧系真空嘅，咁点解咧会见到美国国旗咧迎风飘扬噶？喂上面黑掹掹啊，影出嚟，但系如果咧我哋上面冇任何即系人类嘅星嗰啲叫灯光嘅话咧，照计应该系见到咧漫天灿烂嘅星星噶，点解影出嚟咧全部都系黑咪掹嘅咧？喂呀，点解咧你可以咧有脚印留喺上面噶？点解咧你会有咁多嗱？ 好多唔同嘅原因都曾经有人质疑过嘅。咁咧，佢就用咗呢一个比较有系列嘅方法咧，总结出嚟。最紧要系咩咧？原来有好多呢一啲所谓嘅质疑咧，一早有答案嘅啦。美国太空总署啊，佢哋咧已经系先后答过无数咁多次呢啲问题噶啦。咁但系而家你望翻转头咧，都几得意。因为当我哋而家已经有新嘅技术，真系话俾你听，你可以咧坐佢个太空船，连你我他都有机会上太空嘅时候咧，原来咧依然都曾经有好多人咧系质疑呢一个嘅登月计划咧系假嘅。咁大家睇下呢条片咧，你当笑下，又或者咧可以理解一下喺我哋身边仲有冇呢啲阴谋论咧就存在嘅。我谂最重要可以澄清到呢个阴谋论咧，知唔知系咩证据啊？原来佢话咧，岩士堂佢话佢相信人类咧。再次返回月球就可以拎走呢佢曾经留喺上面嘅一架攝錄機呀。啊唔知呢个会唔会係登月旅行里面嘅一个尋寶游戏呢？ 各位团友睇下你搵唔搵到 Armstrong 嘅嗰部 camera 啦。 我会畀三个月亮公仔佢。系啱你啊，程振鹏。 嗯， 你可以参加佢呢一个登月计划啊，因为咧佢其中有个门槛咧，就系、是、身材咧就唔可以超过6尺6寸。 哦， 所以我哋全部都可以参加到。如果唔系，惊你顶住上到架飞机。 悭位啲啊，我啊，搵我去啊。好啦，呢一个嘅究竟去到外太空旅行咧，几时可以真系实现喺自己嘅身上咧？未可知吓。咁啊，有阵时咧，即系有啲令你觉得好妙想天开嘅事情咧，谂下系会嘅。咁但系真系会唔会付诸实行咧？咁又未必噶。嗱，去太空旅行系一件事啊。另外就系、是，如果觉得自己个样唔够靓，哎呀，真系想整靓啲啊，去整容啊咁。讲可能你都会随便同朋友倾谈嘅时候都会咁讲，但系真系要你去落实去做嘅时候咧，你又未必咧真系会够胆做，甚至乎亦都会咧更加审慎地去谂下系咪真系需要做整容手术啊咁。好啦，最近咧就睇到咧喺外电方面有一个消息咧，就话咧喺越南啊，越南咧就有一位咧26岁嘅后生仔。啊！佢咧就真系付诸实行啦。佢咧使咗咧13万港纸啦吓。咁咧就做咗几多次嘅整容手术咧？就做咗9次，就锐意地咧要将自己个样咧由普普通通，以至到咧系经常被人嘲笑话丑样咧，系变为一个靓仔咁样嘅样。咁呢位26岁嘅男仔咧，佢系因为咧自己嘅样啦生得唔够靓，甚至乎咧就试过啦，系搵工嘅时候啊，俾啲雇主咧系拒绝之余啊，亦都咧笑佢个样咁样，咁啊，于是令到佢咧就把心一横咧，就要做呢一个整容手术啦。咁而且咧一做咧就整咗成9样咁多嘅，咁啊仲使咗咁多钱，10几万港纸吓。咁啊做咗啲咩手术咧？包括咗咧就系佢啊整个鼻啦，下巴植入啦，割双眼皮啦，牙齿美白啦，丰唇啦等等咁样。咁就终于做咗一个嘅新嘅面貌啦，啊呢一个嘅样确系一个靓仔嚟嘅，一个美男子。咁但系咧，就同佢自己之前嗰个样咧，完全系唔一样得不得了啊！咁系点咧？直头连佢嘅父母啊，佢翻到屋企之后咧，都认佢唔到啊！问你系边位啊？咁啊，令到呢一个嘅后生仔咧，都系感觉系难受嘅。不过佢又唔后悔、啊，即系佢最紧要就依家变得好靓仔啊！咁嗱，咁啊，略略咁样去描述一下，究竟佢整容之前呢一个26岁嘅越南嘅男仔有几丑样啊？老老实实，佢嗰张相咧。唔係醜樣啦，即係唔係話其貌不揚到不得了，係普通咗啲啫。同埋咧，佢就有啲咧不修邊幅啦，譬如有啲胡鬚小胡鬚又唔剃啊咁樣，咁個頭又比較亂一啲啦嚇。咁其實呢一啲係咪真係需要整容嚟到去大改變咧？變咗而家係咩樣咧？佢而家咧變咗咧 唔似一个亚洲人嘅面口啦，已经系变咗一个白人嘅男孩子嘅面口啦，啊，皮肤白啦，唇红啦，然之后咧，嗰条眉咧又粗咧又双眼皮啦，个鼻又间尺咁直啦吓，咁，个嘴唇咧系都收翻少少嘅，佢原本咧个嘴唇系几丰厚嘅，反而系啊，好啦。咁啊，呢一个嘅男仔咧，为咗咧，即系唔希望俾人再取笑啊，揾到工咧，咁啊，于是就做咗一件咁样嘅事情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嘅异议啊，吓，即系使唔使咁样啊？事实上咧，我哋而家成日都可以讲话咧，透过唔使去到做整容嘅手术啦，其实你透过化妆啊，或者系透过咧自己去改变下形象啊，配搭下唔同嘅衣着啊，以至到咧发型啊等等。其实都一样可以有一个大变身嘅，唔使咧去到咁尽嘅。嗱，我哋咧周围咧去揾啲 channel 嚟睇咧，都可以揾到一啲咧，即系宅男变身为男神呢啲咁样嘅改造嘅短片嘅。嗱，其中今天咧，彭仔咧就揾到有一个 channel 咧，就系叫做咧Taiwan Talent Show 台湾达人秀，咁佢入边咧有一条短片咧，就系讲话颓废宅男啊，神改造就变为咧惊见鲜肉啊，咁样即系变咗做小鲜肉咁啦。咁好啦，呢一条短片咧就系可以参考一下。啊，就唔使咧变咗做走去整容啦。咁佢咧都系一位后生仔嚟嘅，24岁，叫阿 Jack。呢一个就系要被变身嘅男仔啦。咁佢咧个原本个外貌咧又唔系真系好差嘅，佢系够高啦。咁但系咧就系头发咧虽然不至于立乱，不过咧就梳得嚟咧颇为求其啦。面长长，眼大大，但眼袋都大吓。咁个口咧就较为大一啲，个唇又较为厚一啲，咁啊面长长啦，皮肤咧够白啦，不过咧就唔系好滑，因为咧都好多啲暗疮啊呢啲咁嘅印啊等等啦吓，咁个外形咧其实啊都算系咁噶啦，够高啦，中等身材咁啦，偏瘦啦吓，咁啊个见到佢咧就着啲咩衫裤咧，短裤一度，再加个粒衫咁样就算啦，咁即系好宅男嘅。於是乎呢一個嘅造型師出嚟，梗係要將佢大變身啦。咁啊，造型師咧都係著名嘅嚇，阿馬天佑啊。咁佢出手咧幫呢一個宅男咧變身，做啲咩咧？幾個步驟嘅啫，修眉，跟住剪頭髮，跟住化妝，然之後咧就俾個套衫佢換咁樣。果然做曬呢四個步驟咧。啊！佢就由一个咧，即系不修边幅嘅宅男咧，就变成为一位咧斯文有型啊，好似韩星咁嘅款。因为咧，佢着咗一套咧系窄身嘅黑色西装，咁啊兼且咧就里边啊着咗一件咧圆领 T 恤啊，配条银链咁样啊，即系好韩星 feel 啦。咁同埋佢嘅头发又咧剪得好短啊，立起啊，咁显得佢咧嗰个轮廓咧本身系唔系肥啊嘛，佢系瘦瘦地咁样。咁啊再执埋化妆咧，咁啊真系嗱，咁就已经唔使啊，使十几万去整容啦，只要将自己啲缺点隐藏，然之后咧。将自己嘅优点放大，咁相信咧都可以咧帮到咧任何朋友咧，即系可以令到自己个自信啊个仪容咧好啲咧，咁可以唔使做宅男啦，变身做男神你都有可能嘅。咁呢一个短片咧，彭仔睇完之后咧，觉得真系好鼓舞啊！所以咧，我会俾咧一个黑超 emoji， 再加心心眼，再加个星星眼俾佢嘅。咁讲到呢，即係各个人呢天生我才啦，包括佢嘅容貌呢都係有一个嘅吸引喺度嘅。咁就算係桂花田都係好有佢嘅吸引力㗎喎，吼。 OK， 你唔使讲咁多啦，我知道㗎啦。不过喺起码喺度直播室里面，大家都冇嫌弃到我嘅时候都 OK 啦，可暂时返工个样都。点咧？系咪音乐？音乐都冇埋咧。OK， 啊点啊？啊，好啦， 先啦，讲住先啦， 讲住先啦 ，OK， 等佢一阵啊 ，OK， 啊，前晚咧，嗱，青衣咧就有个女子咧就放咗一个无人机，好唔好彩咧，个部机跌咗落去啊，真系等佢心痛嘅，亦都更加好嘅就系冇人受伤嘅，啊，不过有途人见到，有途人见到咁点啊，于是佢就报警求助啦，嗯。任何人即係其實有啲規矩㗎，因為呢那個女仔呢就無端端佢玩無人機啫，跌咗落嚟啫，咁但係其實呢有一報警嘅時候呢佢就惹上官非呀，俾警察拉咗，因為呢佢犯咗448C章1995年飛航香港領括弧香港領啊。咁啊，喺两个星因为咧就话任何人啦，不得下因为鲁莽又或者疏忽咧操作无人机而危害他人又或者财产安全嘅，已经定罪，最高罚款5000蚊或者监禁两年。喺两个星期前嘅晚上咧。葵涌区呢亦都发生咗一架无人机由高处堕下。啊今次就麻烦啲啦，因为呢成架机呢就跌咗落嚟啊，跌咗落架的士个车尾玻璃全部烂晒，幸好冇人受伤，但係亦都冇人被捕。大家的士就惨啦，无端端呢就烂鬼晒啦，要攞去整啦，又唔知有冇得追讨返嗰个赔偿。咁喺去年呢嘅五月尾呢，有一个25岁嘅女仔啊，佢喺大学站香港大学站啊，香港大学站嘅对出咧，俾一架无人机俾一架航拍机咧，佢嗰度写住就跌落嚟，哇，仲要击中佢。由于咧伤口好深啊，太阳越近呢个眼尾位置咧，呢次惨啦，系啦，佢伤口深嘅时候咧，无端端要缝5针啊，头顶同埋佢嘅手咧亦都受伤啊。我想话咧，佢喺个太阳穴附近要5针，即系破咗伤啦。其实真系好惨啊！呢次咧就拉到个绝半山嘅男人，拉到又如何？佢已经受咗伤，破咗伤啦嘛。其实当大家买咗呢部机翻屋企嘅时候，有冇好好地睇清楚使用航拍机嘅时候嗰个守则咧？佢嘅规管系几多咧？要唔要去申请一啲牌照咧？如何安全咁使用咧？边度用得，边度禁用咧？飞得几高等等等，其实航拍机好多规管噶，你可唔可以尽翻自己咧应有嘅责任啊？去睇翻清楚咧。啊，今日想分享咧 ，iPlay HK 香港爱玩新 channel 啊。咁咧，航拍新手分享香港航拍嘅法例啦，香港边度先至可以飞无人机啦？片中咧仲描述部喺描述嘅部分咧有埋咧相关嘅资讯网站啊，例如飞行嘅地图啦、民航处嘅无人机规则啦、资讯啦、香港郊野公园范围可否航拍啦、渔农处点样答你啦，仲有立法会航拍法例草案嘅。其实一个 channel 就已经可以。即系睇晒好多嘅资讯啦，咁点解买部机翻嚟嗰啲人，你会有啲咁嘅意外发生嘅咧？系咪？嗱，图文并茂噶，咁啊，我会俾三个耳仔同埋三只碌大只眼嗰个 emoji 佢哋，想开想玩呢个航拍机玩得开心和安全，唔该你听清楚睇清楚先啊！ 喂，阿天啊，将佢再吊高少少啊，高啲添。 喂，经文啊已经好高啊，仲吊咁高好危险噶。 喂，停，你两个唔可以就咁去吊嘢噶。你哋两个有冇搭棚架？有冇攞啲咩系揾螺丝？有冇揾专业人士监督啊？ 你讲乜嘢啊？ 咪咯，我哋喺度吊腊鸭啫。 吓，净系吊腊鸭咋？ 啊，咪仲有腊肠同埋腊肉茄。 哦，咁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宋安琪。 早 晨啊，秀韵姐，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啊， Hello. 我哋又嚟第三课， Hi. 第三课咩啊？ 第三课有袋动物， 有袋啊， 有袋动物篇第三课，同大家介绍咧呢一只嘅鼠，呢只叫咩鼠咧？呢只叫做咧侏儒副鼠。 侏儒就知啊，副系边个副啊？ 副系负责嗰个副字。 哎呀，即系佢个人真系好有责任心噶。 政府嗰副系 咪？哦，咁又唔同咗咯。 唔系啊， 即系负心人个副咯，又变咗。 佢就系侏儒副鼠。原来咧呢只嘅侏儒副鼠咧，佢咧真系细到不得了啊！佢咧个样啊，好似一只老鼠仔咁样啦。但系咧佢有佢自己嘅特色嘅，就系咧。佢啊，好细只，细到咧，好似你个手指头咁细只， 咁细粒，咁咪好容易唔见咗咯。 啊，又或者佢走得好快啦。嗱，咁咧咁细只啦，佢咧好轻噶咋，得啊，45克咁轻噶咋。 哇，轻过一包细薯片啊！ 细薯片啊， 细薯片有55克噶。 哇，你好好啊，你呢个比喻系啊。 系啊，我妈成日买俾我食啊。 你又好啦，同埋咧。佢哋咧都系一樣有個袋嘅喎，即係好似一袋鼠咁噶。 裝乜嘢啊？係咁細個袋 啊！就係裝薯片咯。 如果可以裝，就裝唔到好多啊！佢會裝住佢自己嗰一個 B B 咯。 佢個 B B 咪即係真真粒。 系啊， 佢已经咁细粒噶咯喎！ 咁因为佢嗰、那个袋就爱嚟咁样妈妈咁，然之后摆一个 B B 落去。咁佢哋呢啲侏儒副鼠咧，都会放喺嗰个袋度，咁就留喺个袋度几耐咧？出世之后留袋期系3个礼拜。 咁佢真系名副其实有个妈妈袋， 系 唔使再买一个新噶噃。 我想话咧，嗰块薯片如果大啲嘅咧，都大过佢个 size 啊！真系啊！嗱，呢一种嘅副鼠咧，侏儒副鼠佢咁细。细粒啦，佢样样系好似呢一个老鼠仔咧，但系咧佢嘅特别地方系佢叫啡色嘅， 啡色嘅 系啦，啡色嘅，咁咧佢条尾巴咧系长过佢个身体嘅， 哎哟， 系啊， 所以先平衡到啊，唔知系咪因为咁？ 但系耳仔都大过，眼又大 啦，耳仔又大噶，咁但系咧佢哋系中意夜晚活动噶，同埋佢哋咧系食嗰啲咧果实咧，同埋咧好中意食一种鹅啊， 鹅即系嗰啲飞鹅嗰啲咁 样，鹅系啊， 嗰只鹅会唔会大过佢个袋噶？ 就唔系烧鹅咯， 我请你食烧鹅。 死因同疫苗接种并冇直接关系。聂德权话唔排除继续接种计划之后会出现个别嘅严重反应或者死亡事件，每宗个案都会以同样嘅形式处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强调，爱国者治港嘅原则同目标完全系天经地义。正在北京准备出席全国两会的梁振英以视像访问方式接受本台专访，他认为虽然香港已经落实香港国安法，但是若果香港沿用现有的选举制度和方式，很可能出现外国的傀儡进入治港班子，因此有需要完善选举制度，堵塞漏洞，确保最后的选举结果做到爱国者治港。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为华南带来几阵雨，同时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27点，跌653点，总成交金额9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0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0点，跌4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8.5，跌24.5。美团349.4，跌23蚊，盈富基金29.36，跌6.4，中芯国际28.15，升4.5，中国移动55.5，系跌7.5。

好啦，翻到嚟11:12啊，咁啊天气就19度嘅气温吓， 系相对湿度86%。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系点啊？系咪寻一寻宝啊？ 可以啊。咁啊，阿田咧就话说咧喺， 我真系储旧嘢嘅，唔抌嘢嘅。 唔系啊，其实我唔系唔知点解会佢喺度啊，原来咧 仲使狡辩啊，真系啊！ 你留咗啲乜嘢啊？ 因为咧就我就比较环保嘅，我啊即系譬如有啲纸用咗咧，另一边未用啦，我就会我嚟写嘢嘅。咁啊，跟住咧屋企咧即系弹尽粮绝系咪叫做？ 系、 啊、即系之前阿仔咧考 DSE 嘅时候咧，不停咁好系好即系攞好多卷翻嚟嘅时候，我已经用晒咁滞啦，又拎咗翻一大沓翻嚟公司用嘅之后咧，啊跟住冇，跟住当我左抄右抄。 冇晒啲环保纸啊！ 系啊，冇晒环保纸，跟住左抄咗，点解有一沓公民袋里面载住啲咩嘅咧？咁啊，原来有一张咸丰年啊，田仲喺度做紧欢乐小姐嘅时候咧， 欢乐小姐啲人约你着旗袍噶啦，真系。 欢乐小姐负责嗰时咧送礼物咧俾听众咧，咁啊有一张咧信咧就会寄俾佢哋，跟住咧就话俾佢听，哎多谢你咧喺几时几月咧参加我哋咧边一个节目咧嘅就中奖有奖游戏啦，咁啊呢次奖品系乜嘢啦？跟住咧就有啲咩咧，你约翻我嚟攞啦咁，系啦，仲会即系吸晒啊电台印啊，咁当睇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后嗰、那个日期系写住1999几年， 哇， 1999 即系总之系90年代啦， 系啊，即系1999啦，跟住系几多年咧就自己填啦，即系因为太耐啦嘛呢个世纪，咁跟住咧就写翻时间啦，跟住阿曾志豪觉得哇，咦，点好似睇到一啲睇一啲 首先你 keep 到一张咧1999几年嘅一张通告啦， 其实唔知真系有波叔 话 有一沓， 系啊，首先就证明你屋企真系唔抌嘢噶啦， 廿一年。 喂，得意嘅地方咧系呢一啲嘅通讯咧， 系 佢系一啲所谓嘅范本啊， 系啊， 呢啲范本 咧嚟嘅， 佢个格式咧都有一啲咧显示出咧，即系如果到今天咧交俾啲年青人咧，话俾佢听，你讲下其实系啲乜嘢嚟，佢都未必知道。 系啊，嗱，首先有几样嘢。得意嘅，有啲就系个节目名啦。头先阿彭爷同阿田咧，两个都唔记得咗个节目啦。 我 未听过。 系啊，你读嚟听下，睇我哋啲老听众啊，应该有好多记忆翻咗嚟噶。 咁咧有一个咧就系天生快活人啦，咁大家知啦。 即系咩啊？你解释下先。 天生快活人系星期六星期六嘅早上咧系阿梁启章同埋阿杜文蔚做嘅，想当年 系礼拜六做嘅。 礼拜六做嘅，即系 天生快活人。 咁另一个节目就叫做。唔系啊嘛 ，Hula 啦， 呢个我真 系 未听过， 我听过但我唔记得。 我觉得好似有冇搞错啲 friend 咁样喎。 Hula 啦， 系唔系啊嘛 ，Hula 啦 ，Hula 啦， 记得咗边个做都对唔住。 系啊，有冇人知道呢个节目边个做嘅？ 我上网 search 都见唔到有呢啲， 会唔会系嗱嗱林做嘅咧？ 可能系噶， 咁又系有个名喺度啊。 有啲个节目个 唔系啊嘛 ，Hula 啦，咁仲边个 Hula 咧？ 系啦，咁真系唔知嘅。但系嗰时想攞90年代个名，嗰啲节目名就会咁样。 系啊，嗱，所以佢无意中咧就先记录低咧上个世纪嘅啲节目表啦。 系啊， 好啦，嗱，呢个都唔紧要啊。 有创意。 系啦，嗱，第二就当然当年咧，原来咧送礼物嘅时候咧就有呢一张规格表嘅，而家就好似唔使用呢张 啦。呢张我都系用翻政府佢嗰封信咧。 依家有另外一啲表填。 系啦，就唔系用呢张啦。 咁样嘅。 系冇错冇错。 OK， 系啦。好啦，咁啊嗱，我哋喺个台头咧，即系一封正式嘅信件上面咧，喺台头啦，咁有我哋香港电台嗰个 logo 啦，咁跟住有地址啦，咁样电话啦，咁嗱喺我哋喺左手边咧，仲依然系喺度嘅，因为另外右手边 左手边系咩嚟先得噶？ 即系封信嘅左手边嘅资讯 系。即系我哋 letterhead 系啦， 系啊，你读俾人听，譬如我哋左手边都系嗰两个地址， 都系我哋广播道30号啦，同埋咧金钟咧呢个新闻部嘅港岛办事处我哋叫 即系有呢个地址列出嚟。 系啊，唔系我话呢个都紧要。因为如果你嗰封信你仲有列教育电视嘅话咧，而家就唔适用噶啦。 啊，咁佢又冇 个地址冇咗噶啦， 因为我哋电台报嘛，所以就 我明啊，所以我话点解咧？嗰样嘢有见证嘅作用咧，就 系 好彩而家呢个台头上面嘅地址 都仲， 我哋而家都仲健在嘅。你话如果系一张电视报出土嘅一张信函咧，可能嗰个地址就仲搞咩用电视啊搬咗啦。 咁至于个 letterhead 咧，即系个信嘅抬头嘅另一边咧，就系嗰啲联络嘅资讯啊。 系啦， 哇，呢个先。犀利啊！ postbox 邮政信箱，记唔记得咸丰年嘅时候，大家会寄信嚟系 咩？中央邮箱7006系咪嗰啲啊？ 系啊，寄嚟中央邮箱70200号。 啊，好似有啲印象喎。 70200号系啦，就唔会写广播做三。 有冇成日呼吁噶？我想问下嗰个年代。 有啊， 即系你哋做节目系会不停嗌人哋。 佢冇啊，佢都系2000嚟嘅。 系我都系，我都未试过。 你未啊？你九几年？ 唔系佢早少少嘅， 冇送礼物嘅。 啊，系你佢负责嗰个节目。 但系如果寄信咩留意见嗰啲都净系打电话噶咋？ 我记得咧都系留电台嘅 地址，广播道30号。 系啦，即系如果你要嚟索取啲乜嘢， 系咯系咯， 咁就冇落呢个邮箱嘅。 系啊，几时会用咧？嗬， 唔系啊，啲听众咯寄嘢嚟俾我哋点唱啊。 咁但 系 佢 7200号， 我又唔明喎，佢 写信点唱啊？ 佢寄信嚟电台同寄去呢个邮箱有咩唔同嘅咧？嗰阵时。 呢、這个我咁我又唔知 道。咁嗰时你有冇见到？ 收到， 系咯，一样收到噶嘛，系咪啊？ 咁 但你收信嘅时候咧，有冇有两堆嘢喺度噶？即系我想问下有冇 70200号啊？又系啊？ 咪两堆嘢嘅意思，即系你喺楼上收信，有冇见到两大袋唔同嘅嘢啊？ 即 系 一袋就来自呢 70200号， 我咪想 邮箱嘅， 系70200号嘅啫，冇广播到30号。 哇，喂，所以第一格咧，我哋就想问下咧，有冇啲听众咧，当年你曾经有同电台互动过嘅时候咧，系咪都系寄去中央邮箱嘅？ 系啊， 系嗰个年代系咪应该就当系嗰啲叫做咩咧？中央上一代嘅顺丰咯，算唔算系啊？ 唔系啊，佢 系 一个，因为可能呢一个70200号就系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属于佢嘅嘢， 系咯， 第一台可能唔 系， 都 唔 系， 系香港电台嚟噶，我有啲唔明，但系当日个运作同而家系点样分工嘅咧？ 我想当年咧，自己都喺邮局开咗个 postbox， 个人都可以， 个人都有 嘅， 就唔使我明啦，唔使寄地址， 系， 即系你唔使话俾人听。 系 啦，因为你唔想公开自己个通讯地址啊嘛，啱啊啱啊。 不过咧就要如果个人嗰啲，你就要去邮局自己开信箱咯，去 攞嘢。系咯系咯 ，OK， 可能第一个咧就邮箱咧，而家好少有呢支歌唱啦，冇啦。 第二格咧就系 Telegrams。 系啦，跟住我话有啊，我有啊 ，PC 嗰边我个 email 系呢个，你咪要啊？ 唔系呢一只， 佢就叫 做软件， 佢就叫电报挂号。 电报挂咁咪写咩噶后边？ 咁咪就写住 Broadcast Hong Kong 咯。 Broadcast Hong Kong， 冇一组号码噶， 冇啊冇啊冇啊。 咁系咪？所以我哋又要估啦，系咪即系咧？佢呢个 Telegram 咧就好明显就系嗰个电报啦。 即系咪？系咪打密码嗰个？ 系啦，系咪即系咁样？因为佢仲有一格噶 Telex 啊。 系啦 ，Telex 咧就系 Telex 啊，咁样就叫专用电信。 电信 系啦，咁佢有号码，有组号码噶，叫做45568。 呢个唔系卫星电话嗰啲嘢。 RTHKHX 咁样噶喎。 哇！ 系啦，咁我哋话呢个咩嚟嘅咧？咁样 系喎， 其实自己都唔知啊。 唔系嗰啲卫星。电话揸住， 唔知道啊，跟住 微波传送 系啦，咁佢就话专用电信，咁可能系咪即系话有啲国家与即系打嚟我哋度啊，去搵我哋噶嘛，即系咁讲啊，系咪 可能系、 啊，即系我哋冇一个系啦，咁啊就有啲咩电报啊挂号，可能会外电啊嗰啲咧。 我而家咧， 以前会有收呢啲嘢噶嘛。 系啊，我上网望一望咧，原来有一啲就系嗰啲旧信件啊，即刻咧真系都有头先你讲嘅嗰样嘢咧。就係、是、譬如話啊，我哋而家咧就歡迎你可以即係send 過嗰啲唔知咩電信過嚟咧， 係 佢都真係仲有 keep 住。頭先我望一望先啦，佢都仲有寫住話45568 RTHKHX 咁樣㗎。係 啊係啦， 係 啊， 啊， 都仲 依然可以採用呢樣途徑。 不過講緊係我頭先開呢張信咧，咁啱就寫住2006年咯， 係 唔知係咪嗰陣時都仲有咯？ 都仲可能有嘅，但 係佢同埋佢嗰個中央郵箱咧，佢呢個就係70700号咯。 7070啊， 系啊， 7070系寄去边度噶？ 佢都系香港电台嘅，不过就系话电视部嗰边嘅。 哦，系电视部就系嗰个号码咯， 可能系咁 样 嘅， 就系电台咯。 所以我哋咧，我哋两个，我哋三个大乡里咧，就谂紧咧，呢个系咪代表上世代咧？可能系80至90年代咧，嗰阵时一般嘅唔同机构，唔系净系限香港电台嘅。我谂好多商业机构咧，会唔会你对外沟通咧，除咗有电话啦，有 fax 之外咧？就是、有埋呢一個，第一就是中央郵箱信號啦，第二就係頭先嗰個電報，即係咪就你如果想同香港電台有聯絡嘅話，就可以用呢個嚟傾偈咁樣。 定係一啲有規模嘅機構先會有咁多種呢啲通訊嘅， 因為電報貴噶嘛， 係咯， 即係嗰陣時啲人都話你唔係即係死人冧樓咧，你絕對唔會用電報噶嘛， 係 啊，咁啊究竟點做嘅咧？嗱，我頭先咧即係嘗試揾一揾啲資料咧，香港就唔係好容易揾到，反而佢話台灣咧。 佢哋之前就有个博物馆咧，就搞咗个展览咧，就揾咗个80几岁嘅当年佢哋仲要系西门子请翻嚟嘅一个叫做台湾电报工程师。佢咧就话复活翻嗰部咧电报机啊。佢咧就话等而家啲僆仔知道咧，当年系点样收发一张电报嘅。 系啊，点样发出，点样接收？ 系啦，咁佢有张表咧，我谂应该就系全世界都系咁噶啦。佢话嗰张电报表咧就有啲格仔，譬如你写几只字就话我考中咗大学啦。咁通常系报啲好紧急嘅嘢嘅啫嘛。咁咧，原来佢就会下边咧， 好简短嘅， 好简短嘅。佢话下边就译咗个数目字，譬如话我咧，原来个电信代号咧就系譬如唔知0102。 唔系，即系我哋身份证号码，我哋啲姓氏下低咧， 系啦，电报码嗰啲咧， 四个字号码。 系啦，咁然后佢下边就逐，系啦，佢系电码。咁然后佢就翻译完之后咧，佢咁样输入咯，佢就重新做一次嗰样嘢出嚟。 哇！ 究竟当日啊，请问有冇人用过？用过 Telegram 啊，嚟同香港电台联络嘅咧，真系哇！ 应该都唔会啦，嗰时有 fax 噶嘛。 系啊，但系佢都 keep 咗喺度。 可能系业务上面有往来嗰啲先要用嘅。 系啊，我哋不如咧将呢张信件个抬头咧影出嚟，我哋摆上我哋风 show 个网度咧，等大家都怀缅一下。话唔定我哋有啲真系吓资深听众咧，可能会望住嘅话，有啊，呢个邮箱我有用过，呢个 telefax 啊或者个 telegram 啊，佢都有用过啊，真系。喂，你再翻去抄下， 咩啊？ 仲会唔会抄到啲更旧噶？ 有啊，有一张1996年， 写啲咩噶？ 都喺个礼物信。 有冇你个麦头喺度噶？ 悄地凝望着这梦中都市，斗心中幽幽的黑暗里，这张唱片陪伴住，远远的歌声里倾诉着爱恋，你那天交给我，叮嘱我着意，我却有点不经意，今天你没意义，无奈现已失去你，缘分怕好似你这张唱片般歌声始终永未变异，愿能让爱恋轻抚你心， 你知唔知欣妮姐姐周末有咩兴趣呢？ 我是马儿，我是印尼人，我想有好啲嘅生活，所以假期都要学多啲嘢。咁你翻去仲可以有知识，因为钱会用完，但系知识唔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多謝聽眾同我哋懷舊啊，因為有位朋友咧，佢就話佢記得咧有個二台嘅口號叫做70200 DJ 大本營， 嗯、 哇！跟住大家揾翻咧，原來話八十年代尾噶啦，已經犀利犀利啊！係啦，歡迎大家繼續同我哋即係拼湊翻呢個記憶出嚟。 啊，如果可以話話俾我聽，唔係阿馬庫勒啦，邊個做？ 係 啦，邊個主持？ 跳躍校園啱曬 key 啊！ 咁係咩嚟㗎？ 文教節目啊？係 咩節目啊？ 青春節目啊？ 青春 蝦飄然河。 系啦，头先我哋又用咗最新嘅卫星科技技术咧，就接通咗唔同嘅电话啦。系 OK， 好，继续。 好，我想问一下咧，当你哋想买诶，即系譬如食开嗰样嘢咧吓，啊，例如譬如我唔知啊，阿曾志豪啊吓，诶，你买奶粉俾你啲仔咧，会唔会一次过咧？我惊佢可能会断市啊，买好多啊咁样噶。譬如可能彭仔你食一啲补品咁样，我唔知啊，你系食开嘅就唔会断嘅， 一定数量啦，你 一 lock 咁样咪买。 你又唔会断得好夸张。 睇下嗰啲嘢系容唔容易过期咯。如果好容易過期嘅，譬如奶製品啊、麵包嗰啲嘢，我想買多都冇用㗎。 啊，咁嗰啲梗係唔係啦？譬如奶粉咁樣。 奶粉咪兩三盒咁上下啦，因為同埋你保證貨源充足啊嘛。 我咧嗰時咧，因為啲細路咧即係食奶粉嘅時候，我睇翻啲訂單咧，黐孖線。 你又有留訂單啊？ 黐咗線啊！我咧唔係啊。 冷靜啲啊！ 黐咩線啊？ 冷靜啲啊！ 我想講條筋嘅，咁我睇翻咧 check 翻咧，我知道。我仔都十八岁啦，咪想当年咧嗰啲订单嗰啲 email 嚟嘅，系 email 嚟嘅。咁咧佢见到咧有咧，哇！我原来一订咧订两箱咧，讲人成十几罐噶。 我十几罐喎。 喂，想当年 我明显饮晒你自己饮啦。 系啊，想当年都 系咪因为比较平啊？ 142元一罐嘅都。 系啦。 系啊，咁平啊。 可能系啦，咁我唔理佢一次过订好多，因为咧好难订货，因为系日本奶粉啊咁样。 又重咧。 系啊，嗰人哋送货嘅，送货嚟嘅，所以订过去。但系咧，我冇谂过咧出现呢个问题啊，因为咧，简晓晨咧，系啊，惨啦，佢话订咗啲奶粉咧，原来咧过咗期噶， 过咗唔知成个月啦，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唔系佢个女啊，俾佢女饮咗一个月过期奶粉啊， 佢都唔知， 嗌救命啊，惨啊， 唔系，佢可以做个实验、啊。饮完之后一样咁精灵， 系啊， 可能都证明咧，原来冇乜嘢。 有冇事啊？真系冇事啊嘛。 Touch wood 应该冇事嘅， 应该。但系佢好心痛啊！佢宁愿我自己食一年嘅过期食物，都唔宁愿佢食一头呢个过期奶粉。 啱噶，啱噶，系啊。 原来奶粉都会可以过期，大家 废话。 真系唔系要 check 得清楚啲，当你订嗰阵时候， 贴几耐啊？通常 唔知啊，佢都有保质期嘅，只不过我谂你冇遇到佢咁快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朝早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法庭第四日处理各被告嘅保释申请。担任主控官的副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在开庭的时候说，留意到昨晚有些报道内容超出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9P 条关于报道保释聆讯内容的限制，有关情况有机会对双方包括所有被告造成不公，对现在或者将来法律程序的稳健性有不良影响，希望法庭提醒大众要遵从有关规范，以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影响。 总裁判官苏慧德话：法庭现在唔系要处理系咪有违反第九 P 条嘅情况。佢再次提醒公众要遵守有关规定，其后再听取被告陈词。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强调，爱国者治港嘅原则同目标完全系天经地义。正是北京准备出席全国两会的梁振英以视像访问方式接受本台专访，他认为虽然香港已经落实香港国安法，但是若果香港沿用现有的选举制度和方式，很可能出现外国的傀儡进入治港班子，因此有需要完善选举制度，堵塞漏洞，確保最後的選舉結果做到愛國者治港。至於愛國是否亦都要愛黨，梁振英認為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是轉移視線，他質疑為何要劃分愛國和愛黨的界線，反問是否如果不愛黨因此就不愛國。梁振英又說希望兩會期間公布國家"十四五"規劃更多有關內容之後，香港社會能夠多加留意每五年一次的國家規劃帶給香港的發展契機。灣仔一個單位清晨發生火警，四人送院治理，消防正在調查起火原因。清晨五點幾，軒尼斯道一個單位起火，消防朝早六點幾將火救熄，單位內一家四口吸入濃煙不適送院。港鐵東鐵線上個月轉用新信號系統，有報道話東鐵線有車長在駕駛列車期間接獲通知指控制中心失去控制，大約半分鐘之後才回復正常。港鐵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星期二下午車務控制中心系統顯示屏有大約30秒內未能夠顯示個別路段的車務運作資訊，但是信號系統的自動列車操作和自動列車保護系統一直維持正常運作。港鐵說，按照既定程序，控制中心人員當時已經即時透過通訊系統聯絡相關路段的列車車長，確認行車狀況和提供行車指引，強調事件並不涉及列車營運安全，亦都不影響列車服務。工程團隊已經聯絡系統承辦商調查和跟進事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星期六潮濕有霧，星期日日間乾燥，早晚稍涼。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166点，跌710点，总成交金额1,08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0点，跌4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8蚊，跌25蚊；美团346.4，跌26.2。盈富基金29.34，跌6.6；中芯国际27.95，升1.5；中国移动55.4，跌8.5；港交所480.6，跌17.4；中国平安98.1，跌2毫；小米集团25.45，跌1蚊；京东集团359.6，跌18.2；快手295.8，跌2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7，日元107.08，瑞士法郎0.92，加元1.266，人民幣6.471，英鎊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206，澳元對美元0.779，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日經平均指數報28,892点，跌666点。港金現價報15,83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91美元，卖出1,71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港岛路面咧，而家中环嘅皇后大道中啊，近住北打街一带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花园道口。皇后大道中西行近北打街至到花园道口段多车噶。九龙方面，佐敦道咧，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嘅慢线仍然有封路措施。至于新界咧，石岗锦田公路因为工程嘅关系啊，所有车辆禁止喺锦上路北行线右转锦田公路。咁现时嗰度嘅交通咧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啊，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至紧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今日咧，我哋就唱新界西。咁其实湿地公园咧就系一个户外嘅保护区嚟噶啦。咁如果你话讲香港嘅生态咧，喺嗰度睇啱晒。 随手捉摸这一撮红泥河，推想起生态问题，愿这湿地未来亦可美丽。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二千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像诗歌般美。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嘅内容其实好低能，一有唔开心唔好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嘅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嘅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四十分。 系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啊！多谢听众咧喺我哋面书度话俾我哋听咧，之前我哋头先所讲嘅 Telegram 啦，或者 text 咧，究竟系啲咩？系啊，我都唔记得咗大东电布局呢件事吓。 有， 系啦系啦，咁样系我嚟即系透过呢啲媒体或者打长途电话或者打呢个电报咧，系就要用嘅。 啊，我哋仲未将嗰张信件影翻上去喎。你搞搞佢，你搞。 OK， 好啦，这个时候我哋有何雨露。 何雨露，一个江湖的消失。达哥走咗个余波未了啊！好多人心目中咧，九十年代亦都好似随住佢嘅离开咧，消失咗咯。 呢一点咧就好有趣嘅。明明我哋都话啦啊，佢唔系嗰个年代嘅主角，明明佢喺每一套戏里边佢都系做一个叫做配角嘅角色，但系你都无可否认啊，佢代表嘅就真系咧我哋九十年代娱乐圈里边所谓嘅咩话无厘头文化。我燃味最香呢、这个礼拜，我见到好多人怀缅达哥嘅时候咧，都喺佢身上面咧总结咗几种嘅形象出嚟嘅，不妨同大家一齐理解一下，睇下边一样嘢最打动到你，又边一样嘢咧系可一就不可再啦。第一个咧就系有人话，其实佢系完全演绎咗咧咩叫做一个老啊。是而家我哋讲到老呢，你係一定会唔想听㗎。我都係㗎。我成日都话呢，你叫阿叔呢已经令人哋觉得好伤心㗎啦。如果你去到老嘅话呢，简直就係形象大崩坏啊。但我潇洒的路向摆脱。但係唔孟达唔知点解。佢演绎老嘅时候呢，就真係会拥有一种呢无穷嘅味道。仲以为呢而家你可以做个实验㗎。你望返吴孟达呢旧时啲相呢，讲个旧时系几时呢，系讲緊佢话咩话扮楚留香里面做胡铁花嘅嗰个年代呀，即係呢仲未有嗰条二撇鸡啦，同埋呢未有咁胀爆啦，块面唔系咁肥嘟嘟啦，仲系有啲棱角嘅颧骨都仲系突起嗰个颧骨。嗰个样呢同埋而家即係我哋好熟悉九十年代三叔嗰个样呢，你有冇发现边一个你会觉得亲切啲，边一个你会觉得可爱啲，同埋边一个你会接受啲呢？起码我举手，我系鍾意九十年代肥嘟嘟个样嘅。嗱，咁代表咩呢？代表啊，喂，原来老系有市场嘅。九十年代佢每一个角色，即系基本上都系话俾你听，佢系一个即系难听啲讲，好似一个中年大叔啦，或者人哋叫中坑啦，肥嘟嘟啦，着住嗰件背心咧，一定系咧咧啡啡啊，着埋到凉鞋啊，同埋有几核突就几核突噶啦，拗脚趾啊，撩鼻屎啊，到无所不做啊吓。但系你唔反感噶，唔知点解咧？你见到佢咧，你会觉得好开心、好好笑噶。佢无论扮校工啊、扮校长啊、扮特务啊、扮杀手啊，佢总之系呢个咧，肥腾腾个样，同埋咧系一个咧咧啡啡呢个样咧，佢都会令到你咧就好有呢一种亲切感。喂，我想话咧，呢个后来者咧，虽然啊有好多人都是用他这种形象行走江湖的，譬如我们最容易理解的一定是林雪啦。林雪几乎跟他有九成似的，即是都是扮演一些譬如说市井一些的人物啊，都是比较粗声粗气啊，亦都不注重自己形象这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很大的分别啊？即是他们都是拍喜剧的了，但是即是林雪始终都系唔会好似有吴孟达嗰种咧，好似令你会觉得咧，即系会追睇佢啊，会有嗰种咧直情嘅亲切感。即系林雪系扮得好地踎，佢可以扮得好地道，你真系会觉得咧佢好好笑嘅。但系可能亲切感咧，真系吴孟达系唯有佢先能够做到呢一个效果出嚟。为了心中理想，所以你话虽然都系老啫，唔系大家斗着件背心咧就能够拥有嗰种咧咧啡，但系又不失呢一个咧即系亲切同埋可爱嘅呢一种咁样嘅形象嘅。嗱，呢个佢第一种，好多人都会话，佢消失咗，可能后来者咧就好难可以做到嘅吓。不过佢都俾一个强心针，各位男士唔使惊嘅。其实如果你就算个肚腩突出嚟，背心继续啡开去，唔使惊。当年达哥靠呢个形象都不知几吃香啊！哦，不过你一定要做到佢喺戏里边嗰种善良先得。你知啦，无论系三叔定系咩形象咧，去到最尾佢都系关心佢指侄嘅呢一个好长辈嚟噶。第二个咧，其实真系嗰种无厘头嘅嗰种文化。可能你话喂唔系，无厘头唔系属于周星驰嘅咩？错啦，其实无厘头咧系当年九十年代咧流行嘅呢一种喜剧嘅文化咧，或者系周星驰演绎得最出色。但系其实如果你冇咗吴孟达嘅话咧，佢哋两个嗰啲无无谓谓嘅对话咧少好多噶。嗱，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啦，你仲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咧举个《上海滩》赌圣咧，佢同吴孟达咧就经常咧都会咧。 真係好無謂嘅對答嘅。譬如話，你係乸型，唔係我係金牌殺手；你係乸型，唔係我係金牌殺手。好，你是金牌殺手係，不過都係乸型金牌殺手。就算聲威不夠響，即係呢段對話咧。大家成日都话冇可能喺而家二千年咧仲可以出现到嘅，因为点解咧？佢讲咗成分几钟嘅，但系嗰段对白咧冇养分嘅，严格嚟讲系冇养分嘅。不过唔知点解咧，你睇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有火花，同埋咧嗱好认真。即系咧，我哋而家咧呢啲成日都想做舞台表演嘅朋友咧，你再睇翻即系吴孟达同埋周星驰头先嗰啲嘅所谓无厘头对话咧，其实佢哋个节奏啊打得好紧凑噶。佢哋冇一个咧会讲得太快，冇一个讲得太慢，节奏不温不疾，不徐不疾，不温不火。其实真系有啲似咧相声里边咧互相咧嗰种即系捧眼啊，同埋呢一个所谓嘅即系主角同埋呢个配角嗰种嘅配搭咧，真系咧缺一不可嘅，老老实实咯。所以其实咧，你以为佢无厘头背后咧，其实系真系有功架喺度噶。同埋你揾第二个咧，配搭唔到呢种对话嘅，你揾第二个嚟同佢讲话咩乸型啊？你净系觉得嘿好无聊啊咁样。啊，唯独佢两仔爷真系做得好好嘅。譬如《逃学威龙》里边，大家而家成日引为经典嘅就系话啊，佢啊做咗呢、這个即系所谓见家长咧，就话啊大叔，原来佢系你个仔嚟噶。我如果打人唔啱嘅，我打人唔啱嘅，咁啊冇咩校长，我行翻出去啦。短短几句说话，佢又系令到你咧有好大嘅一种会心微笑，而且又系你好难揾到第二个去代替佢哋呢一种无聊嘅对话噶。可能系咁啊，越系言之无物嘅嘢咧，你越系难先可以将佢演绎成为有充分嘅内容啊。有人问过吴孟达嘅，佢话咩叫无厘头咧？佢话我自己都唔系好明白。可能咧就系你问我东我就答你西啦，你问我今日晏昼食咩咧，我就话我琴晚发咗个好梦啊咁样。吓，咁你发咗咩梦啊？喂，唔好意思，打个电话再翻嚟。而家睇翻转头咧，你有冇啲怀念呢一种所谓无厘头嘅语言咧？系啊，你可能觉得咧，喂，都冇具体内容嘅，完全系好似即系为无聊而无聊咁样嘅啫，仲要系咧即系问非所答嘅。我觉得咧，真系嗰个年代特有嘅味道嚟噶。你都记得点解有嗰个年代发生嘅啦？就系话嗰阵时政治低潮啊，大家都唔系好想倾咧啲好正经嘅嘢。一讲到前途问题，一讲到好严肃嘅，唔系讲移民就讲紧话，哎呀惊唔惊？咁所以嗰阵时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喂，唔使讲得咁正经啦，是但啦，你问我乜嘢？喂，你几时走啊？走啊？系咪有五加皮啊？唔系讲五加皮啊，我问你几时移民啊？哇，真系好好闻、啊，你成个身都臭噶、啊。如果你从呢个角度去理解嘅话咧，我谂你就会知道点解嗰阵时会有呢种无厘头嘅文化。唉，有咩好答啊？有咩好讲啊？有咩好问啊？有咩仲可以好认认真真啊？哦，如果咁谂嘅话。你估嚟到而家2021年，会唔会呢种文化亦都有个土壤系应该再次兴起呢？不过唔得啦，因为心情都唔同啦，人都唔同啦，剧本都唔同啦，土壤都唔同啦。可能你仍然有呢种压力，不过你连讲无厘头嘅动力都消失咗啊！好啦，拜拜啦，拜拜啦，90年代拜拜啦，嗰阵时好多喜剧嘅明星拜拜啦，吴孟达。 茂名未挂牵，已抛到百万上。泥尘内借宿，也可以觅最香。是小卒，但人具气量，在名利中不计较，不必太紧张。我此生。情未许，黑暗酝酿，身经百战和雪霜。 二台通识60秒， 成日都话喐多啲健康啲，唔好以为喺 office 翻工工作时间长就冇机会喐动啊！ 喺 office 咧可以做多啲零时间运动，例如将水杯放喺茶水间，每次饮水都可以行多几步啦。 又可以拣啲咧离自己个位比较远嘅设备去用，例如远啲嘅影印机或者饮水机啊。 有需要嗰阵用手机嘅闹钟或者备忘录等功能提醒自己，每隔30分钟就要离开个座位活动。5分钟， 当要同客户咧讲电话嗰一阵，可以企起身倾。 同事亦都可以用站立会议代替坐喺度开会，或者喺一个钟嘅会议入面安排一至两次嘅活动小休。 除了减少长时间坐在 office 做嘢，工作期间都可以做啲伸展运动，有助伸展根基，亦都可以舒缓工作压力。 少啲搭 lift， 多啲行楼梯，早一个车站落车，行翻公司或者屋企，都可以不知不觉咁样将体能活动融入喺生活当中。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龟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 嗱，系时候要攞下啲屋企嘅家爷仔拿出嚟讲下先。 不嬲都攞噶啦。 曾志豪，因为咧嗱，阿乐乐永太大个啦，已经我唔记得佢细个有啲咩事啊。你两个细路带佢出街嘅时候，有冇去到啲铺头嘅时候？ 手多多。 有啲系啊，手多多 捣 蛋嘅嘢咧。 会无端端可能佢会拎走咗个玩具啊，或者佢拿住嗰个糖啊，拎开咗啦，直情系。系啊，尝试即刻饮啊，吉。饮桶噶啦，想自己 系啊，咁点啊？你及时制止， 及时制止咯。如果制止唔到，咪买咗佢咯，冇办法噶啦。 哦，系啦，咁即系你都会望住佢，望到佢嘅， 会噶。 咁玩过几多次咧？ 唔多唔多， 饮过几多次？ 唔多，好少。 有冇试过？譬如夹嗰啲糖咧，佢有嗰啲糖， 有啊， 攞只手里面哗， 冇，佢攞个筆就筆咗好大兜咯，有啲仲咧跌咗一两嚿出嚟咧，我冇办法，唯有执翻佢入去咯。即系又摆翻落自己度咯， 哦，摆翻自己度， 摆翻落自己度， 我 哋呢啲有良心嘅，系咪？ 摆落自己个袋嗰度啊，定系摆 个袋咯？咁咪俾钱咯？ 哦， 个袋啊嘛，个袋啊都要噶，你不食就边个食咧？唔通就咁抌咩？系咪先？咁佢都系只不过跌咗出嚟一下啫。 都系， 系咯， 系啊，因为咧，即系有时啲细蚊仔咧，你系控制唔到佢咧，一啲嘅嗰啲叫做。即系嗰啲行为咧， 同埋佢话佢要学啊嘛，佢话佢要自己筆啊嘛，咁你唔好代劳啊嘛，咁好俾你嚟先。 咁、哦、当然啦，但喺唔喺佢即系你唔要代劳嘅时候，你都要望住佢啦嗱，咁、小朋友咧，你都仲叫可以控制到佢。 系， 但系如果你有一天你带、即系带住小狗出去嘅时候，咁有啲时咧，有啲情况咧，你真系控制唔到嘅。咁啊，例如有啲咩咧吓？嗱，咁香港可能比较少，因为咧，我相信你就算以前你带住只狗仔出街咧，你都会喺户外啊， 户外系咯， 即系好少可以 入唔到商场噶嘛，香港 入唔到商场啦，去唔到食肆啊， 冇错。 但系台湾可以嘅， 系香港就部分食肆啦，部分得啦， 部分得即系，但系你喺里边你都系俾佢摆喺地下，就唔好俾佢周围走嗰啲咁样噶嘛。 走嘅嗰阵时，咪譬如佢摆喺张凳隔篱咯，你同佢一齐坐喺张台度，坐喺张凳隔篱。 总之都系一定喺你嘅视线范围啦，就唔会离开过或者系离开张台啊等等嘅嘢啦。但台湾咧，原来可以佢哋咧可以去到咁嘅喎。 点样咧？ 咁咧嗰啲咧狗主人咧，咁啊就抱住只狗啦，即系等于抱住你 B B 一样啦吓。咁啊抱住只狗啦，咁啊去做啲咩咧？佢去到啲食肆嗰度。咁咧就你知佢哋好多嗰啲自助餐咧，一细兜一细兜嗰啲自助餐就唔系酒店 即系两餸饭嗰啲好似 系类似嗰啲啦，就啲鸡嚟称嗰啲啦咁样。咁佢哋好多噶嘛，嗰、那个主人咧佢就抱住嗰只狗， 系 心爱只狗，抱住咧，跟住咧佢就边攞住只碟咧就边夹嘅时候， 傻仔嚟噶都唔应该咁做。 嗱， 听到已经觉得傻仔啦，哎呀真系。 嗰只狗唔小心打个黑黐，你都大件事啦。 嗱，佢又冇打黑黐，你知咧，狗仔几咁中意伸条脷出嚟、啊。 系咯，又舐咯。 但我唔明点解佢哋又俾，即系佢可能佢哋嘅法例系即系都冇。 佢可能就宽容啲，不过其实我相信就绝对唔会鼓励你咧，令到只狗同啲食物有咁近嘅接触 啦， 系 咪？咁可能，但系可能佢又即系得佢一个人啦，就同只狗两个咁啊，人狗两个就喺度，咁佢唔可以唔带住佢啦，叫做、我唔知吓，可能系咩原因啦。咁咧，咁佢就會攞住嗱抱住只狗啦，佢又攞住个钳啦，咁啊钳送噶嘛，佢哋嗰啲兄啊嘛，系咪？啊！点知说时迟，那时个快， 系 嗰只狗仔望住啲嘢食，又望住你嘅钳，唔系啊，佢系攞条脷舐咗嗰个钳一下。 我冇嘢啊，消毒咯，系啦。 但系嗰个狗主人可能佢平时喺屋企都惯晒啲 咧，由佢继续摆翻落去。 隔篱因为好多食客噶嘛，都望望住佢。喂， 你做咩啊？你 只狗舐咗个钳我个，咁又点啊？ 佢平时都咁舐我噶啦，系啦。 因为你知啲狗咧，成日都系舐舐嘅啫，同埋狗主人已经习惯晒，佢有咩唔舐嘅啫？有咩咁出奇啫？你做咩大声斗鸡大惊小怪？但系对于一啲唔养狗嘅人嚟讲，佢唔系咁嘅谂法噶嘛。 唔使话唔养狗啊，我养狗，但系嗰只唔系我嘅狗，我都唔想 你 舐啦。你都话咯，你连僆仔啲臭臭啊，都系自己嗰个先顶到嘅啫。隔篱嗰个你都话哇顶唔顺噶啦，已经。 于是乎啲人咧喺度嗌个名，佢话喂你有冇搞错？你有冇功德噶？咁样即系，但问题嗰个狗主人系佢冇反应咯。我 继续冇反应， 咁佢就舐都舐咗啦。咁我唔钳，唔系即系佢舐完之后，佢再钳。 哦 ，OK， 因为咁咯， 就当我自己嗰条私家钳。 咁我帮你舐翻啦，跟住佢就自己就哇又舐翻干净啲。 好惨啊！佢话咧，佢好嬲啊！佢话点解啲人咧就好似当听唔到咁样啦，跟住都扮冇事啊！咁佢话喂，点解会咁啊？佢话我接受唔到啊！嗰啲听众，唔系嗰啲网民，嗌救命！佢话喂，可唔可以有啲道德啊？同埋嗰啲叫做嗰啲餐厅食肆咧，可唔可以严格遵守咧呢啲咁嘅规矩咧？叫一啲狗主人，唔该你哋真系唔可以抱住只狗。去咁近接觸嗰啲嘢食 啊，唔係我累街坊咯，即係原本咧，可能人哋有一個比較友善啲嘅環境咧，俾你人狗同食物可以共處嘅。啊！你一累街坊就破壞咗啦， 就話可能以後唔該你可能都俾你帶嘅，但係就唔可以圍喺食物嘅範圍裏面可以抱住佢咯。 其實點解唔試下幫只狗帶而家我哋最流行嘅 face shield 咧？嗰、那個面 口罩、 面罩啊！即係直情好似太陽帽咁樣咧，面罩成個凹到落塊面度嘛，嗰啲透明膠蓋啊， 係啊，狗仔都有㗎。 唔係個意思啊，你俾佢戴一個嘛，你直情成塊面遮住佢咧，嗱佢又唔使，又唔係戴口罩喎，佢舐嚟舐去咧，咪就係舐住前面嗰塊膠片咯。 唔係佢望住嘢食啫，但係其實 係啦，跟住佢又想舐喎，一舐唔係舐空氣，舐到塊膠片咯，一舐哇就撞啊舐到佢啦，咁咪保護自己咯，最好係咁啦。 真係啊，因為咧真係冇人接受，即係好多聽即係好多嗰啲網民咧都話，我真係接受唔到，就算佢自己咧係中意養狗仔咧，佢都好似你一樣心態咯，我接受唔到你嗰啲。哇！你舐咗之后，佢最惨系就佢再钳，不过入无歧视先惨。喂，有时真系唔好习惯啊啲嘢。 咁使唔使同人讲话？我只狗消过毒噶啦。佢由出门口到而家咧都冇舐过地下。 打晒针嘅咁 样。系啊，佢由出门口到而家咧都冇舐过地下，只系舐咗我块面啫。 咁啲人咪话咯，佢话其实狗冇错嘅，因为佢唔知定噶嘛，佢唔知嗰啲唔舐得噶嘛。系你狗主人有好似有得佢唔控制下佢。喂，就算嗱。你有時去買麵包店咧，你有時跌咗個鉗落去咧，你都唔會擺翻落個架度噶嘛，你會俾翻人噶嘛。 係咯， 我真心見到有時啲人咧 跌咗 之後就自己跌咗嗰個咧，就擺翻我架度， 然後攞 個 新 嘅， 跟住隔離嗰個就話：，哎，好啊，我頭先就跌咗你嗰、那個。 乜咁啱又跌咗啊？ 乜咁啱又跌咗啊？吓，咁有邊個冇跌噶？冇啊，全部都跌曬啦。你慢慢換啦、有翻少少公德心啊。 名市民在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他指出接种中心内的医护人员主要负责接种疫苗查询情况和协助观察接种后情况，强调有别于私家医生的诊所，市民若果对自己的健康情况有疑问，应该向私家医生查询，并且建议到私家诊所接种疫苗，若果私家醫生有需要，可以額外訂購疫苗，衛生署和物流公司會盡力配合。 對於一名曾經接種科興疫苗的63歲男子死亡，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初步一致認為死因與疫苗接種並沒有直接關係。聂德权话：唔排除继续接种计划之后会出现个别的严重反应或死亡事件，每宗个案都会以同样的形式处理。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为华南带嚟几阵雨，同时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至中期朝早稍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43点，跌736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0点，跌4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6蚊，跌27蚊；美团346.8，跌25.8；盈富基金29.3，跌7毫。中芯国际27.95升1.5，中国移动55.45跌8毫，港交所480.6跌17.4，中国平安97.95跌3.5，快手293.6跌23.6，小米集团25.4跌1.05，阿里巴巴227.6跌4.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8，英磅10.814，瑞士法郎8.438，澳元6.04，加元6.127，新西蘭元5.625，歐元9.3493。每百日元對港元7.24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419。日經平均指數報28,796点，跌762点。港金現價報15,83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37美元，卖出1,70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佐敦道一带的交通先。之前佐敦道因为有些紧急的水务维修，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对开的慢线曾经是封闭。咁刚才运输处的朋友告诉我们，那里的工程做完了，封路重开的。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佐治五世纪念公园的慢线重开。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的龙尾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的。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分别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港岛西区的城西道西长街北交界交通比较繁忙的。现在城西道西行线的龙尾去到坚尼地城游泳池。九龙区路面方面啦，咁啊，观塘嘅茶果岭道啊，因为有工程嘅关系，近住友康街嗰段嘅茶果岭道来往方向嘅慢线都要临时封闭嘅，咁啊，经过时间都系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今日咧，我哋就唱新界西。咁其实湿地公园咧就系一个户外嘅保护区嚟噶啦。咁如果你话讲香港嘅生态咧，喺嗰度睇啱晒。 随手捉摸这一撮红泥河，推想起生态问题，愿这湿地未来亦可美丽。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二千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如像诗歌般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林乐，星期一真系好黑人憎啊！嗬。人组合石山街第一首的派台作品 Demo 是叫做 Monday 的，源于成员杨彤觉得星期一就是将我们同最亲的人分离。作曲杨彤 Marston， 填词有杨彤加上韦瑞，编曲石山街，监制石山街 Morphy。 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石山街暗恋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十二分嘅风骚快活人啦，气温啊冇变嘅，继续十九度嘅气温，湿度都系咧令到你好似做咗 mask 咁样啊吓，继续有相对湿度89%嘅。嗱，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一位比较八卦嘅妇人啦，系好事嚟 嘅，八卦嘅， 你好学又好问， 哦 ，OK， 系啦，我好问啊，啱嘅， 所以观察力又强，咁咧因为呢两单新闻咧，系啦，都系同咧八卦嘅人咧系有关系嘅。所以我想问下你两样嘢， 咁系好事定唔好事？ 好事嚟噶，嗱，首先，请问你有冇八卦过咧？当你嗌一杯外卖热饮嘅时候咧，咖啡又好，朱古力又好啦，你有冇留意过咧？嗰个热饮上面个杯盖有两个箭嘴符号，有冇留意过？ 系咪个个都有先？ 我承认我冇咁八卦。 你而家望啊！ 我呢只唔得啊！我呢只系最普通嗰啲啦， 即系咁咪即系唔系个个系啦？ 系啦，即系譬如你买嗰啲咩热咖啡啊，或者朱古力杯嗰啲啦。佢话你有冇留意过咧？原来上面咧系除咗你又好靓嗰啲咧，就俾你拍咗有一个叫做 饮 开口制啦。咁咧有阵时中间就有个窿窿啦，好似就俾你咧透啲气咁样嘅。但系原来咧。那个杯盖左右两边有个箭嘴喎。 左右两边系讲紧喺个面咧，定系侧边诶嗰个框？ 面嗰度，面嗰度。系啦，即系有两 个 左右箭嘴，向出嘅，向出嘅。 向出嘅。 个箭嘴向出嘅。 系同一个方向定系 左右 边？ 左右，左右，啱啱好一左一右嘅。 一左一右。 系啦，嗱，唔紧要，你冇留意过，当而家你见到啦。 系。 请问有咩用？ 我知道，唔紧要吓，我都喺度谂紧。 系啦，请问有咩用嘅咧？呢个箭嘴。 呢、這个箭嘴会唔会系好似嗰啲叫做薯片包装？日本薯片包装咧，佢咪有个缺口咧，就方便你咧去搣佢嘅。 薯片包，跟住咧，系啊，即系意思口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嗰个杯嗰两个箭嘴系咪都系叫你用喺呢两个方向嚟打开个盖咧，就方便你嘅咧？ 你其实已经接近咗佢一半啦，不过啱啱好相反。 哦，系啊，即系呢两个位系唔系着你开合嘅地方？ 唔系，佢就爱嚟合，唔系爱嚟开嘅。 咩叫爱嚟合唔爱嚟开啊？即系冚盖啊？ 冇错啦，嗱，所以咧，我哋未解释佢功能之前咧，你要先你回顾一下啦。你有冇试过你去唔同嘅茶餐厅、外卖店嘅时候咧，佢系俾杯热饮你啊？ 系啊， 个盖吸唔实嘅。 个盖成日都吸唔实， 冇错，成日都吸唔实嘅， 系好讨厌嘅。 有阵时 即系打 写晒 啦，真系好讨厌嘅。 我 成日都话咧，个杯已经细噶啦， 冇错， 佢又唔系斟满噶啦，跟住再攞得两下咧，就跌佢晒出嚟。 系啦，咁啊，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咧？ 佢做得唔好乸西咯， 佢做得唔好啦，乸西啦，或者咧嗱，佢吸嘅步骤究竟啱唔啱咧？因为原来咁噶，佢话咧， 吸杯盖都有技巧嘅， 就系吸杯盖有技巧。 而佢而家呢一个 吸落去嘅啫嘛。 系啦，嗱，如果你吸落去嘅话，你点吸法 咧？我想问咧，佢嗰个杯咧系咪限制即系饮嗰啲即真系咖啡咧？佢嗰啲杯个零食高身啲啦， 系厚啲嘅， 好似你呢啲咁啊嘛。 而家佢讲紧咧，譬如我哋普通咧，我哋楼下茶餐厅、快餐店咧， 嗰啲胶杯系好薄 佢嗰个薄嘅杯盖咧，直情系咧你一咬咧就会有个白痕出嚟嘅。 系啦，系啦， 系啦。如果你去回收咧，我唔记得呢个排第五号定排第四号咧，有个。P.S. 好似呢嚿嘢系， 佢好容易烂嘅。 系啦，但系 而家讲紧嗰啲系 通常厚身嘅 纸杯、厚纸杯嘅咖啡店 系啦。总之就有埋嗰、那个即系饮嘢嗰个口嘅。 啊，系啊，嗱，而家问紧咧，即系我哋经常性都饮嘅咖啡啊，系咪啊，郑振鹏？ 报道 系啦， 系啦，报道系啦。 咁啊，嚟讲紧嗰啲饮咖啡嗰啲纸杯咧，同埋嗰个盖啊，比较厚身同埋高身啲噶嘛，系咪？ 你有冇留意过？ 有冇留意嗰个杯盖？系啦，热饮 系 嗰个杯盖上面有两个箭嘴。 箭嘴啊， 有冇见过？ 箭嘴我冇留意啊，我 俾你望下， 我就留意到佢嗰个高伸咗嗰个嘴咧，可以向后拍。 系啦系啦，就系嗰俾你可以饮嘢咯。 咁多个资讯嘅咩？原来个杯盖里面 系啊嗱，咁而家我哋要开股啦，因为咧呢个箭嘴咧，原来就爱嚟咧话吸住嗰个杯盖嘅。咁但系点解要特登攞个箭嘴嚟吸杯盖咧？因为原来咧。佢话当你就咁将个杯盖咧就咁拍落个纸杯上面嘅时候咧，佢好多时咧就吸唔实啦。咁所以我头先我同阿田就话咧，哇，买杯热朱古力或者热咖啡，得嗰百几毫升咧就翻嚟倒洗咗一半 啊， 因为杯盖吸唔实， 因为成日都落糖水啊咁样，吸唔实啊嘛。 原来咧佢话咧呢个系俾嗰啲店员咧冚杯盖嘅步骤嚟嘅。佢话正确嘅做法系点样咧？佢话嗱，你先咧冚杯盖，就将咧杯盖嗰两边嘅箭嘴咧先将佢揿住，然后咧。就扼落去，再咧左右揿好啦，然后再揿另外，譬如话前后，因为头先嗰两个箭嘴咧，啱啱就喺所谓嘅东同埋呢一个西嗰度嘅，咁咧你吸完左右之后咧，就吸南同北啦。佢话咧咁样吸法个次序咧，嗰个杯盖就会吸吸冚咧，一定系会吸实喺个杯度咧，就唔会再漏奶啊。 系咪全球通用噶呢条桥？ 应该系嘅， 应该 系 啦， 即 系热饮杯应该 系啦。你知唔知呢个咧有异曲同工嘅原理喺边度发生咧？就系我哋嗰啲咧叫做环保食物盒啊， 系 环保食物盒咧 可以摆入微波炉嗰啲。 系啊，我哋咪都有拍嗰个叫做盒盖噶嘛。 系啊， 你有冇留意咧？佢就系而家咧好多时候咧，除咗左右之外咧，其实佢四边吸嘅。 四 边嗱，嗰个长方形嘅嗰个叫做盒盖啦，譬如我哋而家随手我哋攞个纸巾盒啦，佢呢两边咧所谓长方形短嘅地方咧，左右又有得俾你拍，长嗰边咧又系好成个包晒成个嗰个叫做盒边咧，又可以拍嘅，四边啪嘅，系啦，你有印象嗰个 即系佢嗰个设计 餐盒系咁噶嘛， 拍实佢嘅， 系啦，拍实噶嘛，咁又系点拍法呢个次序？长同短有咩分别呢？我系好后期先知原来。 我会咁谂嘅。如果俾我会先拍咗短嗰两边先嘅，因为好似容易啲控制。 系啦，因为细啲咁样。 然之后拍实咗两边短噶啦，咁即先至去搞两边长嘅。 系啱嘅。 哦， 系啱嘅。原来仲要咧，不能调转噶。我试过好多次咧，原来佢个原理同呢一样嘅。如果咧你先将咧长嗰方面拍咧，你再拍左右短嗰两边咧， 会谷起嘅。 拍唔实噶，因为原来后来我先知咧，我好似我老婆话我听，佢话你要拍短嗰两边，嗰个咧原来就爱嚟俾你咧固定咧佢嗰个叫做好似中心位啊。当你固定完之后咧 ，fix 咗啦，咁你就保证唔会咧就即系褪歪咗咧。你再拍个长边咧就啱啱好锁实，调转你就拍唔到嘅。 从来都 真噶， 从来都冇人话，见到有几咩边就拍咩边啦，边嘅边度方便就手就拍咧。原来都要有 系啊，我试过好多次，我屋企咧而家我有好多呢啲环保餐盒啊嘛。我有阵时如果咧调转咗次序，我求其拍嗰墙嗰边先啦。另外细嗰两边咧，你发觉你点都拍唔到落去噶，系会有啲问题发生噶。 仲有加热咗之后咧，嗰啲盖咧系会黐到好实噶嘛，会凹咗落去咧，又系会有技巧要教点样开噶。 哦，呢个唔知 系啊，即系开山原 来唔好摆埋个盖入去。 系咯，我上次摆入咪出咗事咯，你唔记得啊？成个盖都溶咗。 咁有啲系可以成个摆晒落去噶嘛？ 佢都唔建议你焗佢噶咁样。嗱，呢个就系嗰个设计上面咧，无论咖啡杯定系嗰个即系餐。原来都有咁样嘅做法嘅， 即有技巧地去开山嘅。 好啦，咁第二个咧，因为头先我同阿田讲呢个主题咧，就系你够唔够八卦啦，有冇望到身边啲事物啦。第二个八卦系咩呢？就系、 是、 大家咧去嗰啲叫做主题乐园啦、商场啦、一啲大型嘅户外设施嘅时候咧，有冇留意过佢嘅厕所咧？系点样话俾你听有人定冇人嘅？ 厕所啊？ 系啦，你点样可以知道佢有人定冇人咧？ 那个门闩嗰个位置变咗红色。 系啦。 系啦， 就有人。 咁即系话你就要望住咧，其实就望住个锁匙窿嗰位啦。 类似啊， 系啦，呢个一种啦。仲有冇见过第二啲方法话俾你听有人？ 而家有啲好先进咧，就整个跳字牌喺嗰个 系啦系啦 厕所里边咧。 我知有绿灯同红灯嘅。 显示而家仲有剩几多个位咁样。 啊系， 我 咁型噶，即系有埋 number 噶。 阿鹏仔，你去得最多主题公园啦？你去嘅厕所有冇啲诶点样去叫做？ 两个主题公园。 你去过系咯？你最近 都系咁样睇。 睇 下 红色， 唔系睇颜色 嘅咩？系啊，我香港嗰个迪迪尼，我记得就冇唔系好先进嘅啫。 系咯， 佢都系就咁系睇个锁匙窿嘅咋。 系啊，见到会。 我想话有啲嘢睇到啫，有啲睇唔到咧。我哋即系有啲女士们咧，即系真系逐格口㧬。 系啊，冇错，会噶。 系极度讨厌嘅真系。 好啦，呢个咧真系要赞啊！日本咧，佢哋有个最新嘅发明咧，佢个卖点系咩咧？系啊，清晰，最紧要系咩咧？啱晒主妇嘅要求咧，平。零维修成本 咩啊？咩意思啊？ 佢一个显示厕所有人定冇人嘅一个最新装置咧，清晰、平同埋零维修成本。咁点解咧？ 哦，嗰啲牌咧，佢哋好中意有个男厕女厕，即系譬如可能用，即系咪举牌啊？即系喺个厕所门口吊一个牌，使用中咁样啊？ 系啦，嗱，但系你如果正常，你边个帮你转个牌啊？你唔会咁神心噶嘛？自己入去自己反咧，你肯定唔做啦呢个动作。 咁咪俾出边个人整蛊我？ 系啦，你实俾人整蛊啦。 公厕啊？ 公共厕所，即系嗰啲商场。好啦，佢先咧，系啦，佢有个前提啊，佢就话。好地地，我哋平时用红红绿绿嗰啲，点解唔可以继续用落去咧？ 只得显示个大啲就得啊！ 原来有两个问题嘅，第一咧，真系有人睇唔清楚噶。佢话咧，你色盲又得，又或者有阵时灯光暗得滞咧，我都试过话红定绿啊，大佬啊，你有定冇啊？ 你话颜色，我成日都俾嗰啲公仔男女厕所 系啊，认唔到 噶。而家嗰啲都好靓嘅， 我去 过，好艺术咁样咧，我做咗男厕女厕。 系啊系啊，佢无端端一个三角形咁样咧，我即系上边尖咧就女仔，下边反咧 系 男仔定系点咧，即 系 乱晒啊嘛。佢话咧，如果你用红绿灯呢种方式咧，佢有阵时真系会红同暗绿中间咧，你都唔知而家红定绿啊。 唔系，同埋有时啲锁咧锁塌得唔好咧，啱啱喺你中间咯。 系啦，冇错啦，我都试过啊，佢塌到中间咧，因为里边嗰阵如果佢唔闩门咧，佢唔上锁啊。其实你 系 一推咧，你就唔知道喂咁有人定冇人咧。第一就睇唔清楚啦。第二咧，佢话唔系啊，我有好大盏。LED 灯嘅贵啊嘛， 成本高啊。 佢话好多时候咧，嗰个系个地方嘅设施，譬如个游乐场，自己佢要抌钱落嚟噶嘛。 系啊， 咁你坏咗 系 好麻烦噶咯。佢哋而家就谂咗个 方 法， 系最便利又平靓正 嘅。呢个真系咧冇得估嘅，但系咧系好好嘅。 系 佢咧就用呢一个圆圈同埋交叉。做嗰个分别先， 哦，即系 圆圈同交叉， 等于红色同绿色嗰、那个 系啦。但系咧，佢由于佢净系你用形状啊嘛，你就保证一眼就睇得出嘅，就你唔会话咁 头像唔好咁细， 好大嘅，佢好大嘅。咁啊，第一有圆圈同交叉啦， 系嗰个顾客，即系嗰用使用者咧，系自己转啊，定系佢对门一扭就已经系变咗啦？ 聪明嘅地方就喺呢度啦。佢咧嗱，你可以想象咧，就係你每一格嘅嗰個廁所，咁咧佢就會喺嗰個門口出面咧，佢就有 number 嘅，譬如有六格廁所咧，就一二三四五六，係完全突咗出嚟嘅，即係總之一目了然嘅。第一就有個 number 啦，然後第二咧，佢個 number 下邊咧，佢全部咧就會掛咗一個圓圈嘅牌喺度，即係話咧 OK available 用得嘅，咁你話哦咁睇得出啦，咁點樣可以顯示係唔用得咧咁樣？ 哦，我估。当你开咗对门咧，我唔知佢用啲乜嘢咧，即系总之推咗对门咧，佢嗰个圆圈咧，唔知系咪会俾对门拉咗入去就变咗交叉？我唔 系啦，冇错啦， 我想象唔到其实 冇错啦。 就佢个原理系点样？ 系啦系啦， 因为原来咧佢咁啱得咁巧咧，佢就可以好巧妙地咧，将佢两个牌咧个视觉效果咧啱啱遮住咗佢嘅。如果咧嗰道门咧系收咗翻入去，即系你唔用啊嘛，里边冇人咧，厕所门咧就闩咗入去咧，咁咧佢就会显示嗰个牌下边咧系圆圈嘅，即系话哦用得。咁但系如果你入到去，你一定系闩门噶嘛，你开大啊嘛，咁你闩门咧，你道门一推出去咧，咁佢就另外一个牌咧就装个门上面系交叉嘅， 咁就冚 佢就啱啱好咧，你只要你系闩咗道门咧，佢个视觉效果咧就会将成个圆圈遮住晒， 嗯， 佢就 只系显示交叉， 系啦，你。 到门框，其实如果咁样讲，门框就装咗个 number 一号厕所，而佢一号下面咧就挂咗圆圈， 啊、 就喺门框度嘅。咁个、门框系固定唔喐噶嘛，咁、但系道门咧就可以开可以闩嘅。佢、另外喺道门嗰度咧就装咗交叉。平时如果里边冇人用嘅，道门咪闩埋咯。咁、那个交叉个牌咧就匿埋咗喺厕所格里边。你望嘅时候就净系见到门框下面有个圆圈。咁你就知道哦，有得用，有得用。 咁当你一闩埋嗰个圆圈，梗系冇咗啦。 冇错啦，你一闩埋咧个门框唔喐噶，但系你闩埋道门一掹咧。嗰、那个门嗰、那个交叉牌咧，喺佢嘅设计巧妙之处咧，就啱啱好遮住咗你门框下边嘅圆圈。 哦，但系好多时啲门咧，我讲紧嗱，譬如我进入去嘅时候咧，咁、我咪拉走咗嗰个圆圈啦，咁就话俾一位人用啦。 冇错。 但系当我闩咗个门嘅时候，咁嗰个交叉咪出圆圈咪出翻嚟咯？ 咩啊？ 你 要闩 门个圆圈先跌翻出嚟。 而家就讲紧平时道门咧，你冇人用嘅，佢咪成个接埋喺里边噶嘛？ 有啲系啦，有啲冇用嘅时候都。 即 系用都系话 佢呢一个设计咧，就系需要咧冇人用嘅时候要打开门 嘅。嗰阵门都系打开 的。打开嘅 系 啦，同埋我谂咧，佢就算你所谓闩咧，除非你 系 闩实嘅咋。如果你虚掩咧，其实你遮唔晒噶嘛。 咁 咧你都系。咁 又出现又半又一半圆一半。 咁但系佢而家就讲紧就大部分嘅门，如果系正常开合咧，佢就话一目了然就已经见到哇，一号系圆圈，二号系交叉，系啦，同埋你又唔使自己转，你一闩门咧就得啦。 哇，真系好喎呢啲设计。 不过我又想问。阿豪仔，如果既然佢咧个设计本身就系、是，如果系冇人用嘅时候，佢系要打开门嘅。 系啊系啊。 咁我睇到佢打开门同闩埋门，咪知有冇人。 你行过先睇到嘅啫嘛。你一入厕所啲门咧，你见到啲厕格咧，全部都系用埲墙挡住你噶嘛，你睇唔到噶。 当下子，譬如当冇人排队啦，咁你第一但系全部咧都系吉嘅，咁你入去点知边度边个有边度冇咧咁？ 咩啊？ 不过如果系佢打开门，就知道嗰个吉噶啦，可以。 唔系啊，你而家一入唔系啊，你入到厕所。你而家點解你哋會唔明咧？入到廁所咧，你有五排嘅廁格啊嘛，你唔使行到去尾端端嗰個位咧，你已經知道嗰度可唔可以俾你用啊？ 我知， 係啊， 因為你講緊 suppose 佢對門冇閂到，佢係圓圈啊嘛， 係啊， 咁我使乜睇圓圈啫？佢對門都冇， 你睇唔到㗎、哦，你打側嘅時候你點會睇到每一個廁格啫？ 你除非好長好深， 係啊，除非你講緊話你係所有廁所門對正住你嘅視線就得啫嘛。其實你而家香港好多商場你都係咧要逐格推。逐格推噶，所以我觉得好方便咧，就 系 拍嗰啲警匪片咧，成日都话咧，究竟厕所里边有冇人咧？佢咪每一度都扮啊嘛， 跟住个动作从此冇得做， 系啦，个动作唔使做，唔使扮啦，系啦，你自己望下啦， 系啊，系啊，系啊。 見かねた僕の街。よくある言葉じゃ浮かれない沈んだ心なだめる君に甘えすぎてダメだな住んでる君の目に映った僕を咎め何かを欲しくなるほど間違いさまよい崩れてしまうな疲れた地球を背に今宵は月が笑う考えず夢中日めくり荒かい迷う 济行情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法庭第四日处理各被告的保释申请。担任主控官的副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在开庭的时候说，留意到昨晚有些报道内容超出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9P 条关于报道保释聆讯内容的限制，有关情况有机会对双方包括所有被告造成不公，对现在或者将来法律程序的稳健性有不良影响，希望法庭提醒大众要遵从有关规范，以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影响。总裁判官苏慧德说，法庭现在不是要处理是否有违反第 9P 条的情况，他再次提醒公众要遵守有关规定，其后再听取被告陈词。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和目标完全是天经地义。正在北京准备出席全国两会的梁振英以视像访问方式接受本台专访，他认为虽然香港已经落实香港国安法，但是若果香港沿用现有的选举制度和方式，很可能出现外国的傀儡进入治港班子，因此有需要完善选举制度，堵塞漏洞，確保最後的選舉結果做到愛國者治港。全國人大會議明天開幕，全國人大代表今晚將會出席預備會，表決人大會議的日程和議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早前被問到，今次全國人大會議有沒有香港議程，是否涉及改革選舉制度等，他要求傳媒不要再追問。另外，全國政協會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會發表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據了解，全國政協兩名副主席張慶麗和身兼港澳辦主任的夏寶龍可能今晚在政協禮堂接見香港政協委員。去年两会期间，两人亦都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前一晚接见香港政协，说明有关人大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港铁东铁线上个月转用新信号系统，有报道说东铁线有车长在驾驶列车期间接获通知说控制中心失去控制，大约半分钟之后才回复正常。港鐵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星期二下午車務控制中心系統顯示屏有大約30秒內未能夠顯示個別路段的車務運作資訊，但是信號系統的自動列車操作和自動列車保護系統一直維持正常運作。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星期六潮濕有霧，下週初至中期朝早稍涼。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118点，跌762点，总成交金额1,18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0点，跌4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5蚊，跌28蚊；美团346.2，跌26.4；盈富基金29.26，跌7.4。中心国际27.95升1.5，中国移动55.3跌9.5，港交所479.4跌18.6， 中国平安97.8跌5毫，快手292.8跌24.4，小米集团25.45跌1蚊，阿里巴巴227.4跌5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7.04，瑞士法郎0.92，加元1.267，人民幣6.471，英磅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205，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日經平均指數報28,779，跌779，港金現價報15,830，跌1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3.07美元，賣出1,713.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今次王菀之声演的动画电影，他的对手不是郑中基，竟然是 Jamie Foxx， 是我配先的，所以我配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角色都还是讲英文，很靠导演现场去的要求，用声怎样用哪把声我都要找一阵。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喂，阿天啊，将佢再吊高少少啊，高啲添。喂，经文已经好高啊，仲吊咁高好危险噶。 喂，停，你两个唔可以就咁去吊嘢噶。你哋两个有冇搭棚架？有冇攞啲咩系揾螺丝？有冇揾专业人士监督啊？ 你讲乜嘢啊？ 唔系咯，我哋喺度吊腊鸭啫。吓？ 只是吊腊鸭咋？ 啊，咪仲有腊肠同埋腊肉剧。 哦，咁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不如揀呢间啦，价钱对变啊，三间最平啦。 即系话你唔识嘢啊，平嘢冇好啊，你冇听过咩 ？Next， 哎呀，即系一早话打破咗呢个定律噶啦嘛。 不如睇下乜嘢先得噶，嗰张床褥就话啫。 唔紧要，你唔中意平啊嘛。系啦，至贵呢间啊，一样都系做工程，价钱就贵过头先嗰间，实 OK 啦。 做同一样嘢，但系价钱贵咁多，系咪过分咗啲咧？吓阿妹， 咁你话唔要平，又话平嘢冇好，咪拣间贵嘅俾你咯。 都唔系要贵咁多噶 ，Next 嗱，咁最后呢间啊，一定劲啊呢间。 咩啊？ 叫丰收工程。 哇，听个名字都够好啦。 价钱啊，唔太平又唔太贵。 Very good。 啊，咁啊，见到好多人都 like 噶、哦， 我都 like 啦，你咁讲， 啲、啊、评语都唔错，不如就呢间啦，好嘛姐？ 嗱，即系咁样讲，头先我只系附和你啫，所以话你份人真系好天真，好容易俾人呃嘅，真系，俾 like 过， 好评我，哎呀，呢啲嘢全部都可以信嘅咩吓？全部都可以搵人买翻嚟噶，你自己都喺你自己嘅网页嗰度啊 ，like 唔少啦， 哦，系嗰啲 like 可以喺开及嚟噶， 咁咪就系啦，你开好多户口噶啦，叫埋阿爸阿妈、老公仔。女一齐 like 你噶嘛，真系啊！我只系信得过我自己双眼同埋亲耳听到嘅事实。 咁、哎、你又啱嘅，不过呢间咧铺头仔附近咋，我哋一齐亲自踩落去，当面问清楚佢 又好。Let's go。 两位好，请坐。 唔知两位有咩工程要做呢？ 点称呼？ 小姓曾， 曾生嘛？我想换冷气机同埋铝窗。 哦，冇问题啊！如果净系换冷气机同埋铝窗嘅话咧，咁啊系一个好简单嘅工程嚟嘅啫。我哋可以即时同你约时间去你屋企睇下啲环境，再决定点样搭个吊棚嘅。搭好吊棚就可以换冷气机同埋铝窗噶啦。 你唔好净系望住我妹先得噶，我同你讲嘢啊嘛。 佢系你阿妹嚟噶。哦 ，sorry， 我以为点解你会 嗱？你小心讲嘢啊，曾生。 带埋个 长你个嘴噶，啪啪声噶。 阿妹，你又冷静啲。你第一次见人哋啫，咩啪啪声？你叫失礼人啦、 啊，即系打佢个嘴，打到啪。 我以为佢是你个女嚟噶，系、 哦、 咯。 咪住先，言归正传，曾生，扯开个话题。头先啊，你话系简单工程啊，唔系、啊，周不时听到啲新闻啊，睇到啲新闻啊，话有工友喺吊棚工作嘅时候啊，有啲下堕意外啊，严重嘅可能连命都冇噶、啊，命都冇、啊，你仲话简单？ 吓、啊，喂，阿妹啊！乜有人命伤亡咁恐怖嘅意外系啲咩嘢啊？啲人好唔小心咁样， 我谂 飞落街 都系有 菲律宾就话啫， 系咯飞落街、啊。 阿妹嗬， 点答你咧？ 我估咧，你其实对我妹有啲乜嘢嘅疑问、啊？ 我对佢身份有疑问。 佢系我妹，系啦， 佢系我家姐。 虽然个样又真系好大不同嘅、 嗯，我只眼又大， 但系我阿妈咧 又靓， 饮鲜奶，佢饮朱古力奶啦，系啦， 乜嘢啊？ 系 啊，如果太多啊朱古力味，你冇订期啊？话俾你听啊！ 点啊，妹你想讲乜嘢啊？咩原因导致有人命伤亡咁恐怖？ 答翻你呢样嘢啦。就是我估有人抱住啲侥幸嘅心态，加埋贪方便，冇跟足施工程序，偷工减料，造成意外，啱唔啱？ 啊，好好啊，你两姊妹系嘛？系啦，我搞清楚唔系两母女 ，OK？ 系啊，系啊。 嗱、啊，再仔细啲讲咧，吊棚意外嘅成因咧，可能系因为用嚟承托吊棚嘅狗臂架咧就冇妥善安装。 你唔好咁样望住我先得噶，曾生。 你系狗臂架？哦，你系麒麟臂定系咩臂咧？你系 啊, 啊？你喂， 一不时谂起狗臂架要望住你啊，姐。 系咯， 唔系我谂起承托个棚架啫。 哦，阿妹啊，你阿姐咧最适合就系而家打疫苗针做示范，show 个手臂出嚟。 系啊， 我唔系有人已经 show 咗咧强劲嘅臂弯 系咯？ 就系、是、啦，或者咧所用嘅竹枝咧就有破裂，又或者强度不足。棚架咧就欠缺护栏，又或者底护板等等咧，都严重影响吊棚嘅安全性嘅。 哦 ，OK， 咁多嘢嘅，有咁多成因可以导致意外嘅话，既然用啲吊棚进行呢个叫做高处工作啦，有咁多潜在危险，真系好危险啦。咁你哋又仲有咩方法可以去预防呢啲意外发生？我真系唔想搭个棚安个冷气机会跌咗落街、啊。 喂，仲有喺、啊、呢个搭建啊，或者系拆卸吊棚嗰阵啊，系咪有好多安全指引啊？工友要跟住做啊？有冇跟足噶？ 咁啊，梗系啦。我哋咧就由第一步讲起。嗱，要搭建一个吊棚咧。 要讲几耐噶？ 好快嘅啫，你坐阵先啦吓。首先个吊棚咧就要由专业工程师或者合资格人士去设计啦。 公司有冇啊？ 我就系啦。设计中咧就要定明咧吊棚嘅安全负重系稳装置嘅类别同埋搭建嘅方法。之后咧就要俾啊。曾经受过足够训练和有足够的经验工友就是搭建的。 又是你啊 是有 没有这些又是我啊。 咁啱啊曾生 你讲完未啊、 哦、在搭建的整个过程里面是需要由一位合资格的人士在场监督的。 咁是第二个人来的咯不是又是你啊 除了眼镜不是又是我。是啦。 不得的有两个人来 的。不是 咯我可以再戴回眼镜的。而合资格人士除了相关监督工作之外呢是一定不可以積極參與相關的搭建、 哦、 更改又或者拆卸吊棚的工作的、哦、所以我不會積極的你放心吧、 嗯、 聽到這套 一頭霧水了 是吧阿妹啊即其實我想真的問一下、啊、有合資格人士監督住的又真的好像穩陣很多不過如果是同一個人應該不行的 不行 的, 不行的、 哎、一定的我聽過有些人會很貪快、啊、搭這個叫狗臂架的時候是會用不夠的系穩螺絲的其實螺絲只有三粒而已為什麼都會 打小粒呢那就很容易發生意外 喂話是話用多少粒系穩螺絲才為之夠、啊、 剛才你阿媽呢、哎、不是你家姐呢 我自己都有些知識是 有啲珠色系嘛，啱啊， 会射 系啦。狗臂架咧就一定要装上三粒， 咪咯， 或以上嘅系稳螺丝嘅， 即至少要三粒， 系啦，三粒啊，仲要用咧拉爆。又或者是撞爆可以啦嘅方式去呢嘅系温螺丝嘅， 撞 爆你又唔讲你阿妈，又讲你家姐啦，真系啊， 识好识讲笑啊！喂， 三粒或以上好漏啦，咁稳稳阵阵搭起个吊棚啊，工友啊真系咧诶，可以喺个吊棚上面做嘢。咁啊，作为承建商又会有啲乜嘢咧嘅嚟诶保障咧，嚟诶保障嗰啲工友嘅安全吓？ 啊，问得好嘅，搭好吊棚之后咧，系唔可以立即开工嘅，因为使用之前咧就要合资格人士即系我啦，检查个棚架，证明安全咧就会俗称啊签发一张叫做棚子嘅表格五啊，都系我签发嘅。有咗呢张表格五啦，工友就可以正式开工 啦。喂，师兄啊，即系唔系 ，sorry 啊，曾生，即系唔可以乜都系你做嘅。我知你咧，即系学咗好多嘢，考咗好多牌。 全能啊，我系 啦。咁即系个吊棚都需要攞个证书， 系咪啊？检查一次就够噶啫。 你哋两个嘅关系就要检查多几次嘅。 佢讲乜嘢啊？谢佢。 如果工程未做完咧，个棚架咧就要每14日就要再检查一下。咁啊，不过通常换冷气机啊、换铝窗呢啲工程咧，如果唔需要咧，就做两个礼拜咁长时间嘅，唔使咁耐嘅。 嗱，即系你公司即系证明咧吓，唔会有两个礼拜时间抌我嗰个工程系咪？ 唔会。 嗱，咁如果有咗嗰张五 表格五 系啊，表格五好严谨嘅，四五六都唔得，系得五啊。可以咧开工嘅话咧，承建商有冇话要咧为工友提供一啲咩嘅安全措施啊？咪有个表格五就得啦吓。 当然要提供啦。嗱，喺吊棚工作期间咧，承建商要为工友提供全身式安全带， 由头绑到落尾， 系啦，全身暑假头奔出下， 先生冷静啲吓， 系啦，仲要有呢个独立嘅救生绳，仲要确保咧工友嘅安全带上面嘅防舵扣连接系经专业工程师检验合格嘅独立救生绳，又或者其他稳固嘅系稳装置，例如俗称嘅羊眼圈咁样啦， 啲咩嚟噶？ 系啦，你咩声啊？咩就咁啦。冇错啦，做齐晒咧就可以用个吊棚噶啦。 喂，其实作为工友啊，讲紧系保障自己条命仔安全，都唔使提人啊，自己啊都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啦。 阿妹啊，你呢个人生里面啊，我觉得最啱嘅其中十句之一咧就系呢句啦。 多谢 自己条命啊，真系点可以假手于人啊？所以头先听到以上，哇，安全得紧要啊！ 冇错， 呢个睇住嗰个，嗰个睇住嗰个，嗰个睇住嗰个， 都系我嚟噶。啊，两位，既然我哋咁投契啦，不如上你屋企度约一个时间睇睇个环境咧。 唔系屋企做工程喎、 啊，系咯、啊啊，你觉得想上我哋屋企咩？我哋嘅铺头啊， 哦，铺头， 系铺头啊， 边处咧？ 间铺咪喺隔篱街咯，我哋间铺叫小田花店。 小田花店 系啊，小花田店都得噶。 哦，我印象中嗰间地铺好似个楼底唔系好高噶喎。 啊，你点知啊？ 是的、哦、咁啊，嗰间地铺换冷气换铝窗，好似都唔使搭吊棚噶、哦。 系唔使噶，唔够高啊嘛，用个流动式金属通架都可以噶啦，听讲。 吓、啊， 咁请问点解我头先要同你两母女定系两姊妹定两兄弟讲咁耐关于吊棚上面做嘢工作安全事项呢？ 曾生啊，即系咁样嘅，你又好讲，我又好听，我哋有大把时间。 我好识添啊， 好识啲乜嘢啊？ 识时空嗰啲啊， 识时空。认识人啊，你两个真系混鸡噶啦，而家系咪啊？ 咁你仲去唔去我间铺头度睇啊？ 唔系混鸡嚟讲，我都有做呢个生意嘅，你哋要唔要混鸡啊？ 要啊，唔该晒。 吊棚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啊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I'm just dancing for today 偶爾夜晚同你的外旋反正一直在變化 I'm just dancing for today 你又會跳嗎定還是要等到死之後悔嗎 奢侈 But it fights 关到二零 Mammy Can't come back For the love Will you be climbing That's my god 吹风过你无乜反应 You're waiting for what 怕是早近一二三 Like a city raindrop 我选择跳在撑着山城市节奏太快定你地跟得太慢 And talk about that money flow 讲紧今天的舞步每个仰望一个医生但身体浪费的每一秒钟顺利 last apple of the song 踏出一步感受世界大同 When we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聽過有 Noble Friday 啊，知名啊 Reply 啊，係 Reply 知名人的霧啊，應該係搭緊阿陳奕迅嗰只咯，係 啊， 係啊，冇錯啊，喂，咁啊嚟到最後十分鐘啦，風騷快活人， 肚唔肚餓啊？ 肚餓，係咪你請食飯啊？ 想食啲嘢啊？ 想食字啊？ 好，唔係食字，真係食嘢嘅，呢個真係一個食物嚟嘅， 係 啊。窝夫， 窝夫， 窝夫， 中意， 中唔中意食？ 中意。 请描述窝夫系点样嘅咧？ 佢同懦夫系 friend 嚟嘅，系啦。如果你强硬啲，就变丈夫。 系啊。 佢个款应该系点样嘅 咧？佢个款好似鸡蛋仔嗰个曱甴饼咯，细细嚿嘅，好多个一格格嘅，圆咕碌胀卜卜嘅。 系啊， 系啦， 一格格嘅。 同埋最紧要的色嘅，唔可以太大嚿嘅，太大嚿就变格仔饼噶啦，真系。 同埋要脆口嘅， 系啦， 即系外脆内软。 系系系。哇！好似嗰间金拉朱古力咁啊，而家 几好，嗰间自助餐个瓦夫好食， 几好几好，大家形容得几好， 唔错。 好啦， 黄色嘅， 你嗌一个瓦夫，咁啊，侍应捧咗出嚟，系一个圆形，好似 烧饼 冬甩咁嘅样， 冬甩 中间通窿啊， 系啦，中间通窿圆形嘅，中间通窿嘅一个包。咁樣嘅物體攞出嚟就話俾你聽，呢個係窩夫， 即係佢冇格仔喺度嘅， 冇啊， 同埋中間係通窿嘅， 係咯。 咁中間卡窿卡窿，所以呢個係卡夫 芝士嘅喎。咁跟住 你唔講呢句咪冇事咯？ 你會唔會覺得？咦，你係咪攞錯啊？ 會啊，我一定會問佢係咪新花款嚟嘅呢個？ 係啦，即係可能都會覺得自己咧，會唔會係我孤陋寡聞？ 係啦係啦， 知道原來窩夫可以係咁樣 咩啊？咁佢根本都唔係嗰樣嘢。 窩夫同窩貼又係咪同一樣嘢？ 我係啊， 窩你兩嘴好冇？ 窩少啲面。 系啦，冇错啦。 真系咧，发生咗件咁样嘅事。咁咧就有朋友啦，就喺一间西餐厅嗰度咧，就嗌嘢食，就嗌窝夫。咁嚟咗嘅时候咧，咁嗰个窝夫嗰个外表咧，就系好似一个 通窿嘅， 圆咕碌嘅一个包，中间通窿嘅。其实有一个名，我哋会叫呢啲做 bagel 啊。 哦 ，bagel。 哦，即系嗰只， 即系好似 bagel 嗰只面包 咁又唔同啊，又唔系冬甩喎，因为冬。直情一个圈一个环咁啦， 佢个样其实都系似冬甩咁样嘅，不过咧就唔系冬甩咁个面咧有糖啊， 冇错， 有嗰啲嘢啦。总之系圆形嚟咗，唔系咧格仔嘅。 系 咁，于是乎咧个食客咧就投诉咯。不过咧佢都好认真啊，佢系投诉俾海关。 哦，因为商品说明条例 系 唔系嘛？ 商品说明条例系啦。咁啊呢一个佢嗰个行动咧，去到嗰个地步咧就可以讨论啦。大家有唔同嘅意義啦，咁但係究竟一個窩夫係咪真係 佢有冇格仔㗎？我想問下， 冇格仔 嘅，因為咧、就是、我喺網一個窿啊， 係啦，我喺網上我見到有一個咧就係、是、有窩夫有格仔嘅穿窿餅咯。 哦，我諗佢呢個 成粒銅錢咁樣嘅幾靚喎，真 係。哦，係啊，知道啊。 但係你嗰個就淨係得個 bagel 嘅啫喎，真係。 嗱，如果咧佢係有格仔咧，不論佢係三角形啊定係咩形，我都會都會覺得 都接受係一個窩夫嚟嘅。 我又想話啦，都有過，知唔知有啲人 同埋咧窩夫咧，佢亦都可以唔係格仔，但係你。 你都會接受嘅，就係、是、點咧？你有冇去過呢、這個主題樂園個餐廳啊？ 有啊有啊， 佢咪會 佢變咗米老鼠啊嘛？ 係啊係啊，佢、啊、都話嗰個係米老鼠窩 夫，係啊冇錯啊。 但你都會接受 嘅。但係佢米老鼠窩夫係咪都有格仔嘅先？ 佢係有一條條坑嘅。 係啊有㗎， 有一條條坑， 冇格仔嘅， 冇格仔。 但係我想話，我見到呢個窩夫咧係心形嘅，好靚嘅都，但佢都係依然有嗰個格仔，因為呢個係佢嘅精髓嚟㗎嘛。 咁會唔會格仔就係嗰、那個係啦？嗰、那個精髓，佢個核心就係要有格仔， 呢 個先至叫窩夫咧。 格仔心形啊，心形窩夫係咪好靚啊？ 咁都有格仔啊， 係啊， 冇問題啊。 呢、 這 個咪、這個、就係窩夫嘅精髓 咯。咁我想問下，窩夫同格仔病咩唔同？ 是演变而来的格仔病， 系啦， 唔系真系， 只不过窝夫咧只系四分一个格仔病，合拼埋咧就变咗格仔病啦。 哦， 因为格仔病诶唔系，因为窝夫格仔病添，因为窝夫咧佢应该系源自咧比利时， 系啊系，冇错冇错。 咁就再演变嚟到我哋香港，我哋食开嘅格仔病咧，其实都同个窝夫个款咧有啲似啊。咁但系佢我哋就 系 圆形啦，然之后可以对接啦。 我哋将佢变咗即系另一种食法啦，同埋系啦， 我觉得都。仲好食啲， 系啊系啊系啊，加啲椰丝啊，花生糖啊， 砂糖啊， 奶啊，花 生 酱 啊， 哇！ 即系谂起就想食。 系啊， 其实我哋香港格仔饼都可以加蛋糕，加雪糕啊喺里边。 可以可以， 鸡蛋仔都可以加雪糕啦。而家、 啊、 好啦，咁啊，所以咧，即系俾着你系你系呢个食客，其实你会唔会投诉到去咁高层次咧？定还是嗱？如果我系一个食客咧，佢嚟咗一个圆形，好似 bagel 咁嘅东西咧，就话系窝夫咧，我最多咧都系。唔会嬲猪，我最多咧系好奇一问啫。 系咁都睇下嗰个对方嘅解说嘅。如果佢对方佢真系好礼还节曲，指鹿为马，话系呢个肯定系窝夫嘅，咁我梗系同佢死过啦。我觉得佢肯定， 啊、 我觉得佢肯定、 啊、 肯定系嗰个态度问题，先令到佢哋即系嗰个嗰位事主系咁。 投訴到去咁高層次， 因為你真係得閒一陣咩？ 唔係，同埋咧，你應該會覺得你係咪侮辱緊我隻眼咧？ 咁、就是、 即係如果佢話。呢、這個係窩夫嚟嘅，唔 係 我呢個麵包嚟，我呢個係窩夫嚟。 嗱，如果就佢想玩周星馳嘅對答， 但係如果又俾唔俾一種咁樣嘅解釋就係、是、係啊，我哋公司咧就係特別想將呢個窩夫咧個形狀啊或者個外表咧變一變化，所以呢一個款咧、 okay. 就係我哋自己自家嘅窩夫。如果佢咁解釋，咁你又接唔接受 咧？咁好啦，我俾第二個挑戰你啊！請問你窩貼同煎餃有咩唔同啊？ 是不是有汁有汤汁在里面和没有汤汁有没 有锅贴都有汤汁锅 贴都是煎的嘛煎饺就顾名思都是煎 的、啊、是个馅的问题 是个馅的问题 是它的底的问题 是唔係喎，嗰啲煎餃都係個底窿嘅喎。 唔係有啲而家煎餃唔係一片長條形煎曬， 佢個外形咧鍋貼咧有一隻就煎到下邊咧有埋嗰個好似窿窿底咁樣㗎。係 啊 係 啊， 但係個煎餃咧就獨立一嚿一嚿 㗎。 系 啊， 饺子咁样， 唔知系咪可以咁样当系理解咧？但我而家谂一话呢个游戏都几好玩喎，即系如果你一次过咧，又有窝夫啦，有 bagel 啦，其实本来佢哋唔一样噶嘛，系啦，有窝贴啦，又有煎饺啦，咁然后咧仲有咩啊？元宵啦，同埋汤圆啦，哇！ 系啊，元宵当然先， 我咪死明。咁如果元宵同汤圆会唔会有人投诉咧？仲有加埋有凤梨同菠萝， 系啊， 呢个明明系凤梨嚟噶，菠萝嚟噶，我投诉你。 有钉啊！ 不過最緊要就大家食得開心啦。 係啊，你而家講完之後，我非常之肚餓啦，已經。 食得開心 啊， 就係。 係啊， 咁希望佢哋食得開心啲啦。 係啊，要記住我哋呢個窩夫咧嚟到香港咧都發揚光大㗎。我頭先上去維基一望咧，香港嘅格仔餅咧已經成為咗其中一個即係表列名目裏邊㗎啦。 嗯， 改良得非常好。 好嘅， 好，聽日見， 拜拜。